速大约20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随着热带低气压继续远离本港，香港日间风势会稍为缓和。天文台即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仍然会间中为本港带来骤雨和狂风，亦有几阵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位于这个热带低气压东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有另一个低压区逐渐发展，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的动向和发展存在变数。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报告。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长洲泳滩和大老山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57、48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66、59和6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今个星期中期雨势颇大。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中午12: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8点，跌86点，成交金额16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3点，升9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蚊，升4.2；盈富基金26.4，跌1毫；中国平安90.75，升8.5；美团点评73.45，跌9毫；友邦保险75.8，跌4.5；新奥能源79.8，跌9.7；演州煤业股份7.88，升1.0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2，英镑9.533，瑞士法郎7.924，澳元5.28，加元5.89，新西兰元4.948，欧元8.6187。每百日元对港元7.3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6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1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4,3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3.78美元，卖出1,52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观塘绕道方向旺角啦，近住面粉厂中快线嘅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咁而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车龙咧非常之长啦，已经排到将军路。咁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重复一次，就系观塘绕道方向旺角面粉厂对开咧，中快线有意外。咁而喺观塘绕道方向旺角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咁反方向去油塘咧，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都系好塞啊！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观塘码头呢一段咧，亦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同大家讲多一次咧，港铁消息先啦。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列车服务啦，喺半个钟头前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啦。荃湾线、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有车龙，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就是西隧去港岛，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都还是挤塞，而呈祥到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这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就是呈祥到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观景台。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彩虹道，观塘道方向油塘裕民坊一段都是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丽城花园这一段亦都是塞，龙尾去到丁九，就是屯门公路方向九龙丽城花园一段挤塞，龙尾丁九。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好翻好多啦，咁而家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仲系慢车嘅，龙尾去到马料水。咁后少少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呢一段都系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的主角是现职劳工处少数族裔就业服务大使的邱晓阳。 我做的是劳工处的服务大使，工业温野租，薪资费用电脑。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师兄祠堂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系啊，终于你又 出院啦吓， 系， 但系你我你同手同脚都好劲嗱，就算你有叮当嗰只手啦，嗰只脚又属于啲乜嘢咧？插咗落坑渠盖嗰啲脚嘅感觉， 嗰个咦？你香港脚嗰只天残脚啊？ 天残脚啊，系啊， 简单啲嚟讲就系左手左脚都有问题啦， 系咪同一边嘅？ 同一边噶， 哦，咁啊，真系好完整啦，系咪？ 好完整地，真系想撑拐杖啦！ 不过我想话俾你听，你入咗院瘦咗， 真系啊， 好明显地瘦咗。 阴公啦，真 系！你唔系话休息几日嘅咩？话即系当入院， 你休息唔系会应该系会肥翻啊？ 饱满啲系嘛？ 因为冇乜嘢即系劳动啊，又唔使伤神啊，跟住就可以系咁嗱。你又话入医院又好期待嗰啲靓姑娘，系咪？ 系咪衰啦？ 我睇佢个样四个字嘅啫，我俾我觉得佢俾人哋揸到好尽啊！好干啊！佢个感觉，我觉得唔知发生咩事啊！究竟你同大家交代一下，你点解手脚要做手术先？ 嗱，首先哦，因为咧其实系旧患嚟嘅，咁啊，因为嗰个旧患咧都即系困扰咗好几年噶啦，即系左手左脚咧，总之又 佢真系左手左 脚，系啊，真系左手左脚啊，左掟添啊，应该 系 啊，咁我简单啲咧就系 因为咧就要整啲旧患啦，如果 因为旧患就受伤啦，咁嗰阵时个医生咧就毫不客气咁话俾你听咧，你都不再年轻噶啦，你冇得用咧自己嘅身体状况去令佢愈合。 系啊，因为随住年纪大啊，你识讲啦。 阿片好明噶呢方面， 系咪啊？ 我唔明，我死都话唔明啦，真系。 睇会好明啊！你哋讲咩啊？ 随住年纪大咧，佢再唔搞好嘅时候咧，即系趁而家仲有少少机会摄个位搞一搞佢嘅时候咧，咁佢咧就再年纪大啲咧，就摄都摄唔到啦。 唔系，简单嚟讲，以前细个啲咧自愈嘅可以，而家咧就要用外。 外力去帮手啦，所以就要做手术啦。 系啦，咁用咗咩外力咧？哇！我今日同啲同事讲嘅时候，我都系毫不掩饰咁样话俾佢听。我咪用咗斯朗啊、美斯啊，或者立邦詹士啊，嗰啲一级球星佢哋会接受嘅运动治疗方法咯。 即系咩啊？ 听到啲同事首先俾咗个靴字我先嘅， 睇下先， 佢俾个靴字你咧，好俾面噶啦。 系 咯，你试下同我讲啊。我都唔系开紧咪嗰阵时讲，我一定唔系讲个靴字啊。点 解靴我咧？ 我讲个鞋啊，唔系靴啊。 冇错，冇错，冇错。 唔系，我咧我屋企人都有问佢啊，豪仔哥哥做咩啊？定系阿华问嘅？跟住咧，我就话我冇，佢挑手筋脚筋啫嘛。 都几似咩啊？ 跟住佢，因为我话你睇下嗱，佢仲唔系挑手筋脚筋，手脚都包扎就又要插针啊，成嘅咁样。 系咁啊，因为嗰个原来叫做咩咧？嗱，呢个真系。啲醫療新知嚟噶， 系 啊，咁啊，大家即系久病成醫，可能都可以理解一下咧。高濃度血小板注射， 哦， 簡稱 好勁喎 ，PRB。 PRB 系啦， 好在系一个 P 啫，唔系两个 P， 两个 P 喺 打咗，唔系两个 P 就打埋咗，同埋打埋右手。 解说下，真系好奇，咩叫高浓度血小板注射啊？ 哦，就咁样嘅， 即系 for 啲乜嘢嘅人系需要做呢一个嘅治疗嘅咧 ？B 系 for blood 嘅啦，应该系咪？ 哦，咁三个字我都唔识解嘅， 系啊，唔好尝试拆解啦，真系系啦。 佢嗰个 讲翻个中文咪几好咯？ 高浓度血小板注射其实咧个原理就咁样嘅，佢话因为我哋人嘅伤口咧，就譬如你普通，哎呀介损咗啦咁样， 系 咁佢点解会自己个伤口会埋口咧？咁因为譬如佢里面就会刺激嗰啲血小板啲健教堂有上过噶嘛， 系 啦，啲细菌大王嚟到嘅时候咧，血小板咩英雄就会出嚟啦，咁样 就会帮你咧就埋口啦， 会埋口嘅， 窿我快啲窿窿窿住个窿先，咁样跟住等佢止血， 系啦，咁所以佢就会出现嘅咁样，咁但系佢话呢个就你人体自己会生嗰啲血小板去怼佢，会刺激佢啦，咁但系佢都系。 够啦， 你因为如果你唔系嗰个伤口已经系旧患嚟噶啦嘛，佢话你啱啱创伤嘅时候咧，可能佢会有刺激过，有俾佢生长上埋口噶啦， 系， 但唔够力， 点样兄弟唔够力， 唔够力，或者你个创伤大过佢嘅救援嘅力度，系啦，你就撕裂 3.0 啦，你个伤口就撕裂啦，咁于是乎佢话冇办法啦，而家要揾外部势力。不过呢个外部势力系嚟自你内部嘅，所以简称系内部势力，自己咧就抽翻啲血出嚟， 就打翻落去。 你喺 边 一度抽血啊？即系抽翻自己啲血， 就系身体最强嘅地方，就系身体咯，冇嘢噶。你人体嘅血啫嘛，佢另外抽翻出嚟，抽咗啲血之后咧， 佢身体将佢抽咗你原本自己嗰啲血出嚟咧，帮你大量制造翻，跟住先再打翻入去噶。 我唔使大量制造噶， 谂到太复杂。 佢抽咗你，佢同我讲话抽咗我10cc。嘅啊，唔系佢抽咗你啲血，然后提炼出10cc 嘅血小板。 哦， 所以其实调翻转咧，好多血先得。 好劲啊！可能我瘦咗精华，我觉得好似做 facial， 将啲精华摆上好重嘅感觉，系咪？ 你用呢个 所有嘢就可以推翻上去啦。 其他废血嘅咧唔使理佢，要抽你啲 取其精华，系啦，即系好似啲人煮嘢食物，唔知点样即系最后得翻一嚿。系啊，总之攞啲精华啦。 即系咁，但系即系话其他嗰啲血咧，即系冇用。嗰啲西酒嗰啲血咧，系即系阻碍住你啲血小板精英咯，系咪咁讲？ 其实傻咗，即系你啲血里边咧有好多噶嘛，有红血球啊，又唔知咩血色素啊，咁中间血小板咧可能即系我估可能只系占其中好少嘅啫嘛，咁所以如果你要攞到呢个精华咧，你咪要好多血先攞到咯，其他嗰啲唔系阻住你啊，即系嗰啲系唔系高浓度，唔系提炼到啲嘢出嚟啊嘛。 即系如果总之要直接注射就系嗰个精华啦。 系啦，因为佢唔系要打啲血色素落去啊嘛。 好多真系。 系啊，咁所以佢而家咪话总共就抽咗提炼到出嚟嘅有10cc 嘅血。小板 系 咁就证明咗你 系 打抽多过10cc 嘅，即系唔知抽咗几多啦。 晕咗咩啊？你嗰时 瞓咗觉啦嘛， 即系麻醉咗 啦嘛。咁然后佢咪打咯。咁打之前咧，佢仲会最后 mark 翻你咧。譬如我左手同左脚都有啊嘛，佢咪会每个位问你系咪呢度痛啊？咪呢度痛啊？咪呢度痛啊？咪呢度痛啊？咪 mark mark mark mark 咧。佢跟住真系好似人哋咧喺嗰啲上水屠房嗰度咧，攞个印一戳喺嗰个猪髀嗰度咧，佢系攞啲蓝色嗰啲咧打个交叉。每个地方打个交叉，系蓝色印仔咁样，主要打个交叉，呢个打交叉，哇个错个好似话呢忽死，呢忽死，呢忽唔要咁样，然后就喺嗰度打咯，就喺嗰度打针。 嗰啲女士们好似话做嗰啲整容啊手术咧，都系咁样圈嘅，睇嗰啲图片系。 你根本就抽脂，所以你个人瘦咗。 我都想有得抽，我都仲有得抽脂。 嗱，咁 切脂添啊，而家真系。 手术就叫做完成咗啦，成唔成功噶？ 其实而家冇话成唔成功啊，即系总之冇穿冇烂出翻嚟啦。 即系打啲入去， 佢打咗入去。 感觉有冇好啲啊？ 冇咁快噶，因为佢唔系话令到你而家你里边有啲咩核突嘢切走咗啊嘛。 系， 佢你本身有伤口噶啦，你打咗呢一啲高浓度血小板球星治疗之后咧， 系啦， 其实就令到佢要自己喺里边咧就刺激生长，系啦。咁因为之前又创伤过咧，即系喺呢，即系佢又旧患加新伤，总之好多嘢嘅。之前又再创伤咗一次，所以佢冇得好啊。 嗯， 佢又再创伤，咁创伤完之后咧就再去治疗。 明白啦， 系啦， 又系同一个伤口伤嘅时候咧，又已经之前唔好咯， 又再伤过， 个伤口越嚟越开嘅时候，佢根本都唔够血小板去保住佢。 咁于是乎喺旧患新伤之下咧，咁而家你就唯有观察咧，就系、是、究竟呢个高浓度血小板能唔能够令到佢愈合啊、埋口啊。咁佢医生话你起码都要等两三个礼拜咧。佢话首先等佢打一轮仗，佢话痛一轮咧就系佢啲反应嚟痛嘅。 系 痛完之后咧，如果都冇事咧，咁就应该就等佢睇下会唔会修复到你嘅伤势。不过都系嗰句啊，如果你睇得多嗰啲運動員嘅話咧，好似我哋呢啲年齡係屬於退役噶啦嘛， 係啊， 係啦，好少可啲人咧喺呢個年齡打完針之後咧就話，哇！佢聽日仲可以喺場上飛馳打波入樽啊，咁樣就真係就見仁見智噶啦。 咁你即係咁樣，你扎住又扎住隻手，又扎住隻腳咁樣，係咪即係嚟緊？我哋頭先你話要兩三個禮拜先知會唔會好翻？咁係咪即係我哋要對你好幾個禮拜啊？ 我都唔使嘅，隨心啦。 咁樣有違我自己個良心喎。 係啊，我都覺得隨心啦，係咪先嚇？ 咁希望你就快啲可以好翻，同埋再唔好再繼續伤佢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 你要保护，要爱惜自己噶嘛？你明唔明啊？ 吓， 爱惜自己系好紧要噶。 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报个天气先啦，好唔好啊？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4%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吓，雷暴警告又话去到12:30嘅。 系啊，嗱，今日本来应该系全世界可以开学嘅日子啦，咁但系因为三号风球嘅关系咧，咁啊，所以譬如 幼稚园就断咗先。 你阿仔唔使翻学，几 happy 啊？ 系啦，我细路今朝计一计起身之后就可以再瞓翻觉啦。咁啊，其他地方咧就 我两个细路就翻咗学嘅，不过今朝系7:00翻学，系啦，咁所以咧就OK 嘅。系啦，路路畅通。 系啦，咁啊，当然啦，今日开学咧，就一定唔系好似平时咁样噶啦。除咗天气不似预期，我谂你每一个校园里边咧，都系各自都会有唔同嘅天气状况，可能有好多地方咧，你都会发觉校园里边咧系唔平稳嘅。 我明白啊，因为咧，譬如见到咧今日嘅新闻报道咧，就会话咧有部分嘅中学啦，咁佢哋都会选择咗罢课嘅，咁啊有一啲佢哋嘅校友咧就会喺学校门口度派一啲嘅宣传单张，自发性嘅。另外有啲嘅同学仔咧都有一啲嘅集会，咁但系咧学校方面咧都会联络翻家长啦，睇下家长系咪咧即系都知道佢哋嘅同学仔嘅选择咁样咯。 哦，会啊会啊，因为即系都要严谨嘅，学校都做得好足嘅，喺事前咧已经开咗好多个会啦，老师咁啊，跟住就征询咗大家嘅意见啦。咁跟住如果真系你叫做做咗嗰白课嗰件事咧，一定要有家长信，学校亦都会收到家长信，会打翻电话俾家长正式确认。咁呢个同学系咪真系做呢件事先咁样？如果唔系，都会严厉处理噶。 系啊，同埋见到有里边有好多咧，就唔系话走咗去逃学咯，有啲就话喺个礼堂里边咧，就可能佢哋自修啊、温习啦咁样。无论如何啦，唔系话你要鼓励佢哋。不过如果一切都可以喺和平嘅方式进行咧，我谂都系而家呢个天气咁不稳嘅情况啲人最想见到嘅情况啦。 消化，难道若说怕就会停火吗？炮火擦身伤势重吗？还是强撑吗？但怕你没法回家，困于这街道上断续，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背成这一远方寄居，有种爱超越限期成衰，留在我血脉身体里，任雨打任风吹，我也在这里。在变化，道理有偏差，痛哭快失声似哑巴，流泪来记挂，为了你奉上白发，困于这街道上团聚，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成这一远方寄居，有种爱超越限期成衰，留在我血脉身体里，任雨打任风吹，我也在这里仍然坚持，爱纵使不易，难道说我 置身这荒诞岁月里，抹干眼泪行下去，要凭两手擦身壮举。有种爱超越限期成碎，然系你我内心交水。暴雨打，狂风吹，与你共进退。 2019年的香港人的主题曲，我因为主唱作曲填词都是写着香港人，歌曲名叫做和你飞，时间去到十点半，听完新闻再回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随着热带低气压继续远离本港，本港日间风势会稍为缓和。天文台即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又预料，位于热带低气压东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有另一个低压区逐渐发展，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的动向和发展存在变数。建议市民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报告。港铁表示，荃湾线、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网上有人发起今日在港铁的不合作运动，多个港铁站内都有防暴警察戒备，包括九龙塘、北角、旺角、兆康站等。有人在港铁站进行不合作运动，部分示威者转到丽景站，一批防暴警察进入车站，有示威者被带入港铁站内的一个房间。现场警员表示，其中一人涉嫌在油麻地站刑事毁坏被捕，另外两人协助调查，车站内仍然有大批警员戒备。医管局表示，截至今朝九点，在8月31日公众集会事件中，一共46名伤者送院，留院的19人中5人情况严重，14人情况稳定，其余已经出院。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上午10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550公里，即北纬 18.6 度、东经 110.7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随着热带低气压继续远离本港，香港日间风势会稍为缓和，天文台即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同熱帶低氣壓相關的雨帶仍然會間中為本港帶嚟驟雨和狂風，亦有幾陣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低洼地區，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預料位於熱帶低氣壓東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有另一個低壓區逐漸發展，它們之間會互相影響，以致熱帶低氣壓的動向和發展存在變數。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天氣報告。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长洲泳滩和大老山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57、48和47公里，最高阵风就分别是每小时66、59和6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今个星期中期雨势颇大。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24点，跌100点，成交金额235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8点，升112点。跟住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0蚊，升5.2；中国平安90.9，升1蚊；盈富基金26.4，跌1毫；友邦保险75.45，跌8毫；美团点评73.8，跌5.5；新澳能源80.45，跌9.05；建设银行5.8，跌2仙；中国生物制药12.08，系升4.2。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6.23，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3，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61，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10653点，跌50点。港金现价报143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每日买入1523美元，卖出152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啊，出翻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马料水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马料水。公主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啦，近住培正道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公主道过海，咁而家近住培正道桥底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去洪水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喺佛光街桥底，洪水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咁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观景台对出嘅。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都系挤塞啦，龙尾咧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嘅。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啊，近住面粉厂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嘅，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即系影响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啊，喺电话机楼咯，反方向去油塘呢一段咧都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丽晶花园嘅。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是车龙有待消散，都是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反方向去油塘就龙尾就接近丽晶花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我就会送增高鞋垫给同学，祝他们步步高升。 我桂花田就会送一个大书包，将小朋友学到的东西装满他。 我曾志豪就会送他们上学啊，家长的支持啊是他们学习最大动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这一份开学礼物送给每一个家庭。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这个暑假反修例运动遍地开花，一班年轻人走上街头表达诉求。六月时铿锵集访问过两位中学生，经过两个几月他们有什么变化，开学在即心情又是怎样。铿锵集今晚六点翡翠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风骚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火势是他今天包手包脚包住晒翻嚟，但系平时呢个样子我哋都见得多啦。不过今次包得咁严重啲，因为系同步包住左手左脚，唔知佢包完之后会觉得真系啊，自己都几左手左脚噶啦嗬。我哋有请，希望佢嗰啲血小板可以帮佢啲血小板增强嗰啲血小板嘅力量。我哋有请啱啱包完左手左脚嘅曾志豪。 我今朝一出门口见到隔篱邻舍，佢望住我只手，佢第一个反应系话：，咦，你录亲手啊？咁样，我想话系啊，录亲手都冇录得咁紧要嘅，真系。不过呢个咧，伤咗左手左脚咧，我都坐咗一日轮椅咧，应该有机会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喺香港坐轮椅，我又多一次经验啦，我又可以话俾你听，究竟香港人或者我哋啲设施。对一啲行动不便嘅朋友，究竟友唔友善？一阵有机会同你讲下啦吓。喂，讲一单娱乐圈嘅喜讯啦。因为喺而家呢个时势咧，你想听到啲正能量新闻咧，好难噶啦。但系你嘅人又要每日生活落去咧，听下呢个喜讯咧，我谂对你都有一个好正面打气嘅作用噶。呢、这个娱乐圈嘅喜讯咧，就系王泽峰咧同埋佢太太陈丽丽咧，佢哋两个终于都成为咗咧呢一个新手父母啦吓。因为之前咧就系陀 B 呢个消息咧，大家就一路都关注咗好耐噶啦。咁啊，佢哋早几日咧就生完之后咧，咁亦都有好多追踪报道啦。咁啊，而家话俾你听咧，究竟佢哋出晒院啦？佢哋而家嗰啲情况系点样？嗱，佢哋经历咧，点解大家咁关注咧？一嚟佢哋系艺人啦，二嚟咧。因为佢哋嗰个年龄咧，就真系唔系一般人嗰个平均数嚟嘅，高龄啊！因为系52岁，即系老公几多岁都少少，生到就得噶啦嘛，即系你制造到就得。个太太咧就真系高龄啦，52岁太太咧就高龄怀孕。咁我见到咧，佢哋喺之前嘅访问里边咧，原来都真系受咗好大嘅即系打击噶。嗱，第一喺个生产过程里边咧。有一个细节咧，真系好感动嘅。佢太太本来咧就想做半身麻醉，点解咧？喂，好地地咁样，梗系最好做全身麻醉啦。我咁样吉两针，就手手脚脚都全身麻醉咯。原来佢咧就话佢好想听住 B B 嘅喊声。嗱，因为呢个咧真系我谂系妈妈先会理解到咧嗰一种母爱啊，对于下一代嘅嗰种连结咧，佢想亲自听到自己骨肉嘅嗰个喊声。佢又拣半身麻醉。但最后咧，佢都听唔到，点解咧？因为原来佢高龄咧，中间有呢个妊娠毒血啊，咁所以咧，最后都叫昏迷咗。但系呢个细节，我谂你会见到咧，就系呢一位嘅妈妈咧，系几咁锡佢嘅小朋友，几咁想听到咧自己叫做初生生命咧嗰个第一把声音。嗱，咁呢个咧，我谂你即系对于母爱咧，又会多份嘅体会啦。咁究竟佢哋俾人抨击嘅内容咧，咁啊过去呢几个月咧都好多噶啦，譬如话佢哋高龄啦，又话你呢咩养儿防老啊，就苦了孩子啦。当然啦，其实亦都可能有啲人会话，喂呢、這个时势仲生，仲要咁大年纪生，好多人都话啦，如果你两个到即系你个小朋友咧个女嚟嘅，而家系20岁嘅时候，喂你两个70噶咯，点算啊咁样？咁你睇翻佢哋之前嘅访问咧，我觉得真系好能够令到大家多一份嘅坚持。因为咧，佢哋谂法咧真系好正面嘅。譬如佢话，爸爸点解会年纪咁大？佢就会同佢讲话，因为佢话有佢教泰拳啊嘛。佢话佢有啲学生咧，真系有问佢就话，喂，你两个如果年纪咁大，我自己爸爸都年纪好大噶，我好唔开心啊，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叫做老爸就少子，佢觉得唔好。咁咧，阿王泽峰佢点样去回应呢个问题咧？佢就话，不如你咁样问自己啦，你爸爸同你沟通得好唔好啊？你爸爸锡唔锡你啊？佢话如果你得到嘅答案都系好正面嘅话咧，其实咁咪得咯。因为个父母之间最重要嘅就系爱同埋沟通。佢话其他嘢咧都唔重要嘅。佢话如果你个爸爸真系年纪大要成日复诊嘅话咧，咁你咪更加可以同个小朋友讲，系啊，你一定要好好注意健康啊。爸爸可能后生嘅时候咧，管理身体做得唔好，所以而家咪成日病咯咁样。咁啊，亦都佢回应一啲传媒啊或者网民嘅质疑嘅时候咧。 佢就会咁样讲嘅。佢话你后生唔代表你教小朋友一定叻过我。佢话我就唔会同你斗年纪，我系会同你比斗志。佢话我斗志入到黄土先会消失嘅，年纪大一样可以教好小朋友。喂，呢个又真的。我觉得咧，呢个真系好多父母咧，即系都可能会俾自己好大嘅一种困扰咧，就会觉得我俾唔到最多嘅钱佢，我俾唔到一个最好嘅环境佢，我年纪可能又唔够人后生，我陪唔到佢跑跑跳跳咁样。但系黄泽峰佢就调翻转问你，系咪代表有钱就教得好咧？系咪你个人后生就一定教得小朋友教得好咧？如果你有信心自己可以有一个好好嘅教育俾佢嘅话，喂，你真系唔好太灰心。佢最后咧，佢都讲嘅，我哋会教佢好好做人，要灌输正确嘅价值观，走佢自己嘅人生路。嗱，我觉得呢一个系黄泽峰夫妇咧，佢哋用一个高龄嘅产妇同埋爸爸嘅身份咧，我真系打咗好大支针啊！即系我个身体又打咗自己啲血小板。我觉得佢哋呢一个夫妻嘅经历咧，系为香港而家呢个比较低迷嘅气氛咧，真系打咗两大督嘅血小板落去。喂，佢真系话俾你听，你唔好咁灰心。佢哋咁多困难，佢哋都会勇敢去生小朋友，佢哋会对社会有希望，佢哋仍然觉得咧下一代系有机会做得好嘅。你都唔好放弃，大家都唔需要放弃，亦都唔好谂咧就系而家咁黑暗，有机会行得好噶嘛。你应该对自己就好似黄泽峰咁样，我有信心教得好，唔好理富贵或贫，年纪大细，你有冇信心呢？如果你有嘅话，一齐向前行啦。风头火势，头先呢个拍档问我，究竟你只脚同埋只手要搞几耐？如果你要搞咁耐嘅，系咪即系话要对我好咁耐嘅？放心啦，我啲病痛啊，我怀疑可能过两日剪指甲又整损噶啦。你要对我好嘅机会啊，系唔会停啊！又多谢你啦，黄耀祖。 好啦好啦，即刻对你好啲啦，将一个最新嘅风暴消息同你去交代下吓。天文台咧已经喺10:40嘅时候咧改挂咗就系一号嘅戒备信号，变翻一号波啦吓，大家留意住。而雷暴咧继续陪住我哋噶，去到今日嘅12:30啊。9月2号咧，今日咧就我哋开学嘅日子啦，系咪？不过我哋一开始都讲咗啦，今年嗰个气氛咧好似有少少唔同咁样啊吓。而咧有一个嘅单位啦，亦都做咗个调查嘅。今次咧就讲紧咧就系香港学童嘅礼貌表现。不过有趣嘅地方咧，佢哋就唔系访问翻啲同学仔嘅，佢哋系访问啲同学仔嘅家长嘅。究竟啲家长咧觉得佢哋嘅小朋友咧究竟有冇礼貌咁样嘅？那个结果咧都真系其实都几尴尬噶，用尴尬呢个字啊？点解咧？嗱，因为结果就咁显示嘅，佢话咧有超过接近啦吓80%嘅受访者嘅子女啊吓。在过去一个月呢，是未有经常主动讲唔该又或者是多谢咁样嘅。而当中呢，有超过一半嘅受访家长呢更加话佢个子女呢好少或者是从来唔会主动同人哋打招呼啦，点头微笑咁样嘅。而当中呢有成90%啊，即十个有九个㗎啦，就话呢其实佢哋同啲仔女呢喺意见唔啱嗰阵时呢，啲小朋友呢系会驳嘴啦，甚至系会闹啲长辈咁样话㗎喎。就咁睇到嘅话咧，就讲到好似啊，我哋而家现代嘅青少年朋友啊，好似好冇礼貌，又会驳嘴，又唔叫人咁样啦。不过最近咧又见到咧，其实好多嘅小朋友咧，好似佢哋都几有承担嘅。咁究竟系点样咧？再睇埋个报告落去啊吓，因为咧原来咧就话有70%嘅受访家长咧，佢哋就知道嘅嗱，以身作则系好紧要嘅，但系。有72%嘅家長就唔認為啊，家庭教育咧就係培育小朋友有禮貌最大嘅責任。佢哋覺得咧有55%啊，即係超過咗一半嘅朋友啊，認為咧學校教育先至係最緊要嘅。嗱，即簡單嚟講啊，有超過一半嘅家長覺得咧，要教小朋友有禮貌咧係學校嘅責任，並唔係家長嘅責任。而當中咧，今次做調查嘅單位嘅董事啦，更加咧就出嚟講咗幾句説話嘅。佢話咧，呢個調查咧反映咗啦，家長喺認知上面咧係知道應該要為子女去做一個榜樣嘅。不過實際上咧，佢哋好多時候咧都未做到嘅。佢就舉咗個咁樣嘅例子，我覺得都幾有說服力㗎。佢就話咧，舉例啦，其實唔少家長咧同佢哋自己嘅長輩啊傾偈嗰陣時， 都是望住个手机，都是敷衍去回应，所以啲小朋友咪好容易会效法咯咁样。所以话咧，即系身教呢一样嘢系好啱好啱嘅。我自己咧，我哋节目都会讲噶啦。有阵时咧，小朋友同埋家长佢哋去相处咧，系特别困难嘅。唔知点解咧，我哋硬系咧会对别人容易友善，对自己屋企人咧。反而好容易将自己最真嗰个性情咧攞咗出嚟嘅话，咁就即係可能会粗鲁咗啦，会晦气咗啦，语气亦都会重咗咁样嘅。但我自己都学緊一样嘢嘅，我都会諗，就算我对住屋企人都好啦，要表达意见同埋有礼貌呢两样嘢呢，其实本应系冇冲突嘅。不过有阵时真系好似好难去做到咋嘛。如果我哋可以好似呢个报告提咗我哋一样嘢咁，凡事如果是家长又好，小朋友又好，仲要在这个这么风雨飘摇的世代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多些聆听，多些沟通的话，凡事将我第一个直接的反应可能是会拍台的，可能是会很嬲的，这样按住先想一想，我们聆听一下再尝试沟通的话呢，可能呢一样呢会解决到点解啲仔女会话阿爸阿妈冇礼貌，阿爸阿妈又会话啲仔女冇礼貌咯。风头火势啊！我哋又开学咯，呢位妈妈咧又要特别忙噶啦。点解呢？虽然咧小朋友开始大个啦，但系始终第一日翻学，又会见到啊新嘅同学啊各样嘢嘅话咧，可能佢都有啲特别嘅准备功夫噶。喂，你两个细蚊仔今日开学有冇啲咩特别嘅准备啊？妈妈桂花田 系有嘅，琴晚漏夜攞咗两个利是封出嚟，跟住就写咗一啲鼓励嘅说话啦，入咗少少嘅钱喺度俾佢啦。 喂，我哋都当今日开学得唔得？听者有份啦、啊。 你唔系我个仔、 啊，妈妈，妈妈， 系妈。是啊，同小朋友沟通呢都真係需要啲时间，同埋真係要理解佢哋嘅。嗱，如果要你而家买一份玩具俾你个朋友嗰、那个仔女，你估你买唔买得中俾佢哋，买唔买得佢哋鍾意嗰啲呢？係啊，因为而家啲小朋友玩嘅玩具已经唔係再係我哋以前细个嗰啲砌积木啊、洋娃娃、煮饭仔啊，或者嘈到死嗰啲机玩具枪啊等等等等啊，佢哋即係即系我哋就会玩一啲，一系就嗰啲考智力嗰啲棋啦。咁其实佢哋而家出去大多数都系打机啦，唔知仲有冇砌积木啦，唔知仲有冇玩实体嘅一啲玩具啊。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同一个小朋友倾偈嘅时啦，问佢啊，你而家玩咩噶？咁佢读高小咁啊，佢话而家我哋玩鬼口水。吓，我话嗰劈亦冇乜形状，话呢啲嗰劈鬼口水啊咁。佢小朋友就话系啊，哎呀，我话咁有咩好玩啊？佢话哎呀好玩噶，可以将佢搓圆揿扁碌嚟碌去，咁样好搞笑噶咁样。跟住早阵子咧就话啦，呢啲鬼口水咧系有好多化学剂噶，要清楚知道嗰啲物料咧会唔会令到你敏感。消委会咧就发现咗二十款啊嗰啲鬼口水当中咧有十二款啊嗰啲化学物啊硼啊系超出呢个国际标准噶。咁台湾就有一个小朋友咧。佢喺即系暑假期间咧，冇乜嘢做啦，佢就日日，因为即系话去买一啲咧，可能就唔系几好啦，佢就日日走去自制鬼口水，咁啊，即系仲要玩几个钟，咁成个暑假日日玩几个钟，你知唔知佢结果佢啲手指仔变成点啊？系啊，佢嘅手指仔肿到好似条香肠咁啊，甚至有啲指纹都唔鬼见埋啊！佢妈妈就即刻带去睇医生啦，就确诊话佢咧患有呢个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啊！咁点解会咁噶？因为啲物料当中有甲醛啦，大家都听到啦吓，甲醛系一啲致敏剂嚟噶啦，咁同埋一啲致敏剂咧嘅化学物啊，咁小朋友嗰啲皮肤咁幼嫩，所以出现红肿啊或者痕痒，甚至乎严重嘅有啲灼伤嗰个情况咧，都又会出现嘅。所以家长咧俾佢玩嘅时候咧，都希望提醒下佢哋唔好日日喺度揸住唔放，因为即系嗰啲鬼口水，因为佢真系捻下捻下，其实都几有啲治愈感嘅。咁同埋咧，就系当发现佢只手指仔已经开始有问题嘅时候，真系要带佢去睇医生，唔好将佢俾佢严重化，因为致敏可以好危险噶。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留意住啦，鬼口水玩一阵，你捋下佢一阵。你不要玩太耐啦，如果唔系手指仔会皮肤痕，皮肤会红肿，咁就要睇医生噶啦。 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岁，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是人爱留久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 外如潮水啊！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去到12:30。 系啊，嗱，我讲少少咧，我呢一个轮椅人生咧，我坐咗一日咁大把嘅， 系， 因为开头真系唔系几喐得嘅时候咧，咁我就出咗去，出咗一次啦，咁我就去咗睇咗场戏， 系， 咁我就发觉咁样嘅，原来。 你推住轮椅，你咪即系坐第一行嗰个 friend？ 唔系，反而坐后边嘅，原来系。 唔系噶，每间戏院唔同嘅，有啲咧就喺第一行，有啲咧就喺最尾嗰行。 系啊， 中间都有噶。 我去嗰个 入位喺边一度咯。 系啊，我唔知，我就去咗嗰个IFB 嗰度睇啊。 好。 咁咧，原来好麻烦嘅，因为咧，你有印象 IFB 嗰度咧，如果你人落去咧，你系搭 扶手电梯 噶嘛？我都奇怪谂啊，佢边度会有个位俾我个轮椅走落去咧？ 系。 原来咧，真系都。真係九曲十三彎， 兜一個圈係咪？ 佢要你行出去，開到太平門，再走出去，直情出咗商場外邊啦。然後你見到港鐵站喺對面，你兜個圈咧，然後喺下邊咧就有另一道太平門，就入到去咧就已經係戲院嗰個位啦。咁跟住佢就 的士站嗰個位咯。 係啦，咁然後就帶你入到去咧，就坐喺戲院最後排咧。我哇遠到咧，即係已經係比不過其實即係等於最後排嗰一格咯。咁就 但最後排唔係梯級嘅， 佢最後排隔離原來有少少即係。 即係叫做停泊位咁樣咧。佢話原來嗰度就當係你買一輪椅位㗎啦，咁我咪隔兩步咯，我咪坐喺隔離啲普通位度咯。因為如果唔係張輪椅擺唔到啊嘛。係、 哦 okay、 啊，即係我覺得佢唯一有啲設施咧，的確你如果自己就搞唔掂㗎啦。 係， 好在嗰個職員咧真係帶你㗎，如果唔係咧你都唔知我幾驚我帶我去邊度啊？我睇電影啫，點解好似買翻晚碟咁樣嘅？九曲十三弯、 嗯， 原来都系咁样嘅。喂，所以即系其他行动不便嘅人士，你真系要多啲帮一帮佢哋。 报道最处于灾难状态，美国有纪录以嚟只有喺1980年嘅飓风艾伦较今次嘅多里安更强，当年最高峰速达到每小时305公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喺上昼10:40发出。上午11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80公里，即北纬 18.5 度，东经110.4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虽然热带低气压继续远离本港，但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在间中为本港带来骤雨和狂风，亦有几阵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位于热带低气压东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有另一个低压区逐渐发展，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的动向和发展存在变数，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今个星期中期雨势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中午12: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203点，成交金额2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1点，升12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蚊，升4.2；盈富基金26.3，跌2毫；中国平安90.6，升7毫；友邦保险74.95毫，跌3；美团点评73.65，跌7毫；建设银行5.7毫，啱啱跳咗系5.8，跌2仙；新奥能源80.7，跌8.8；中国海洋石油11.32，跌3.8。中国生物制药12.18，升5.2；领展房产基金86.6，跌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9.532，瑞士法郎7.923，澳元5.277，加元5.889，加元5.889，新西兰元4.949，欧元8.6205。每百元兑港元7.3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0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53点，跌50点。港金现价报14,3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5.3美元，卖出1,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培正道咧快线嘅意外就清场啦。咁咧呢一段培正道咧去红隧方向咧只系车多少少，咁但系公主道过海都系有车龙嘅，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咁另外啦，大老山公路啦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同样就清理好，而家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啦。不过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观塘码头咧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港岛方面啦，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顺德中心。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翻？你唔好乱谂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噶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我阿华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噶，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喂，讲多次天气先得噃，而家 系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2:30。我记得咧， 系 一号戒备信号之下咧，下昼班应该要翻学嘅。 不过咧就睇翻系几 睇时间噶， 睇时间 噶，睇时间噶， 大家留意住啦吓。 系啊，我如果唔清楚就打翻学校问一问啦，咁样系啊。 同埋今次个风咧好似比较特别嘅，即 系 虽然而家咧系一号嘅戒备信号啦， 系啊， 佢嗰个路线咧预测咧佢系会翻转头嘅，佢会 系啊，话回马。打枪啊嘛， 系啊，咁所以咧都真系要留意住啊，话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都系唔稳定噶吓，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啊，海有涌浪添啊吓， 系啊， 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同埋应该成个礼拜都落雨啊。 其实之前嗰几日系咪都狂风雷暴，不停有落雨嗰啲噶 嘛？ 你知唔知我点解我会咁问呢？我匿喺个医院度咧，我完全唔知出边咧。 系咪与世隔绝嘅真系？ 真系与世隔绝噶。 我有电视嘅咩？啲医院？ 哎呀，嗰啲电视就一嚟就唔听好个听啦。呢、這个时势我梗系想休养噶啦。二嚟咧，佢真系可能啲玻璃密封得好好咧。直至我啲屋企人嚟探我咧，同我讲：哇，出边好大雨。唔系嘛，我一滴声都听唔到。 即系听唔到完全。 完全听唔到有咩风声雨声，真系真系避晒噶，真系。不过当然 系 大家利是啦。咁大家保重身体啦。 系啊，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吓。嗱，大家都会有。个经验咧就系、是、请病假系咪？通常如果我哋要请病假嘅话咧，咁啲老板们啊，即系你信你嘅话，医生纸都可能唔使交啦。 真条最多噶啦，系咪？ 乜嘢啊？ 请病假啊嘛， 系啦 系啦。 咁我哋就唔同嘅，我哋工种就比较特别嘅。 系啦系啦。 咁但系其他公司嗰啲真系要俾病假 纸。 嗱，你学生都要噶、 都要噶嗰阵时。 家长信同埋病假纸啊，因为佢唔得净系 你好熟噶啦呢家嘢。 都系啊，到我熟啦。 唔系到你后生嗰阵时，佢应该自己代咗好多张 啦。我后生嗰时，睇云讲九新界， 变身啊真系， 成日都肚屙啊，系咪应该系？肚屙容易攞啊嘛，话 F 嚟到都知唔到好。 佢应该系睇到咧，泌尿科都睇埋噶啦， 系嘛？ 系啊。 但有一样嘢咧，应该就系阿浅有机会有经验嘅啫。 有病真系要睇医生， 就 系 有 B B。当你如果咧，你话你大肚啦，咁你有 B B 嘅话，你都要同公司讲噶，系咪？因为公司都可能会有，跟住之后会有其他嘅安排噶嘛，系咪？你有冇试过会想象得到啊？有一个老板个下属就同佢讲：我怀孕啦，我有 B B， 我要你负责。 唔系，个老板会选择唔信佢个下属有 B B 啊？ 哦，阿田咪会咯。 因为平时都市长期有咗， 系啦，即系老细话唔好玩啦，睇唔出噶。 咁但系你始终你呃佢都呃 哦， 几个月 佢冇结婚又冇拍拖，乜嘢都可能即系喺公司嘅认知里边咧，哇！呢、這个人直情系工作狂嚟噶，佢一日23小时喺公司噶， 仲边有时间去做呢啲嘢？ 系啦， 哇！咁谢霆锋都有歌啦，一击即中啊嘛，中就中噶啦嘛，系咪先？ 系啊，可以唔信噶嘛？ 咁但系问题系佢冇咁嘅时间去一击即中噶嘛？系咪先？ 都话投资一日23个钟喺公司，仲有一个钟做咩啊？出去揾工咯，系啊，都系出咗去揾工嘅。我谂啊，会唔会呢家嘢啊？ 嗱，有一啱啱又 即系咁样 咩嘢？ 呢个员工系个男人嚟嘅，佢同佢老细讲我怀孕，咁我梗系唔信啦。 嗱，今次就唔系啊吓，本身个员工就系女士嚟嘅，而个老板都系女士嚟嘅，就系个员工咧同咗个老板讲话佢怀孕，但个老板唔信佢。 哦，咁我明啦，因为佢系个女老板啦，佢可能自己都有怀孕嘅经验咩？望你个身形有边一忽似？因为咧嗰啲娱乐记者好犀利啊嘛，成日喺度睇下， 咦，佢印尾龙嗰啲，但系成嗰啲印尾龙都假嘅嗰啲， 三个字真系正。 印尾龙咧，跟住咧，印尾龙好似一个茶餐厅嘅名字，咁咧你话见到哇，咦又饱满咗啦吓，跟住咧又见到依个个肚咧又有好似胀胀地咁样， 哇条腰会硬啲噶嘛，阿田系睇得出嘅，因为你自己有试过一个咁样嘅经验啊嘛，你 长期都系咁嘅， 系啦，长期腰硬， 保持住一个怀孕嘅感觉几好， 系啦，嗱今次呢件事咧就系话咧。冇讲到究竟嗰个女下属咧，佢个样啊、外貌啊、平时嘅工作咪工作狂啊，或者有冇结到婚啊，各样嘢。总之佢就系个事情咧，就系佢同个老板话佢有咗，老板唔信，你 冇得唔信噶。 嗱，理应系冇得唔信嘅，咁咪迟早你都冇得呃噶啦嘛，系咪先？即系装假肚咩？唔通系咪？但系可能咧就啱啱未怀孕嘅初期啊，冇咁快咧就见到晒所有，系咪已经现肚啊？腰有冇硬啊？嗰样嘢 咁样啊？佢同佢老板讲话我大肚，跟住佢老板话我唔信，跟住个员工就问佢点解你唔信啊？跟住个老板就话啦：你老公都冇同我讲， 咁 呢个古仔好劲啊！ 又唔使谂到咁远嘅， 跟住话呢排都系我陪你老公， 咩你老公都唔得，你咁讲，佢话你知， 系啊，你老公话我听嘅咯。 睇下大家嘅想象力可以几丰富啊！香港人真系需要多啲想象力同娱乐。 呢个大新闻啊，真系。 跟住又冇飞你，跟住 自悔轻佻讲错话。唔知会唔会有呢啲嘅背景喺后面嘅报道就冇讲啦。不过。个老板为咗佢个要求证啊，即系佢觉得我唔信你有咗，系啦，真系我嗱，我都觉得有少少情况嘅， 验 佢， 佢 系 近乎嗱，近乎系验噶啦，但系佢用咩方法去验佢啊？ 即系佢想得到佢攞啲酸嘅食物，睇下佢中唔中意食。 唔系，跟住咧，唔系俾啲嘢佢，睇下佢拣咩嘢。 前面有鸡髀、洋葱圈，同埋有辣薯条、酸姜，但系佢外国人唔食呢啲嘢噶， 有啲都冇戒口噶，就算香港人都唔。一定唔出格， 外国人好似话中意饮黑姜沟只蛋噶嘛，系啦，可能黑啤唔系黑姜，黑啤沟只蛋，会唔会系佢摆晒喺度睇佢拣边样？ 唔系， 又唔系， 更加极致。 跟佢去厕所，验佢探佢姨妈有冇嚟，唔系佢姨妈有冇嚟探佢？ 唔系，但系你向呢一个方法乱嚟嘅，真系乱嚟嘅，其实系侵犯私隐添嘅。 哦，咁啊，即系睇佢咯， 睇佢 检查佢咯，直情当咗自己系妇科医生咁样咯， 梗系唔得啦， 肯定系 嗱，因为佢想自己系妇科医生，但系佢唔做到妇科医生啊嘛，所以决定佢自己打电话俾佢下属。嗰个医生问清楚，嗱，其实都拗头， 以为系咩添？ 佢俾张医生纸，佢已经系得噶啦，佢使乜要咁样啫？ 嗱，理应系咁噶，嗱，但系呢一位嘅老板啊，佢就做咗啲乜嘢咧？佢就唔信啊，佢个下属咧真系有咗，所以咧佢就自己打电话去翻嗰个医生纸，即系打电话问，即系打电话问医生，系啦，问翻佢究竟啊，呢张医生证明书个来源。佢覺得有懷疑咁樣，咁咪就打咗俾個護士啦。護士咧就將呢件事咧擺咗上網，同大家去分享，即係話原來有啲老闆真係會咁樣做嘅。佢就話，首先佢嗰個老闆咧就打到電話去到個診所嘅時候咧，就問嗰個診所嘅護士就係話：我個下屬咧就俾咗一張你哋診所個醫生開出嘅係啦，懷孕嘅醫生證明書，但我就唔信咯咁樣。咁啊，護士就同佢講啦，佢就話唔係。你点解可以唔信呢？因为嗰张证明书已经写到好清楚㗎啦。如果你有问题嘅话，其实证明书咪已经代表咗一切囉。 係啦係啦係啦。 但呢位老板呢竟然继续拗喎，佢就话啦。咁系唔系有咗呢张证明书就真系代表有咗啊？我点知你哋会唔会系收咗钱夹埋去做戏噶咁样？ 佢应该喺香港住过一轮啊！ 你话呢个老板 系啊， 佢见过香港好多大公仔系会有一啲害群之马咧，攞一嚿水买张病假纸嗰啲咧， 但系。 系啦， 怀孕都有假嘅系咪？ 系咯， 跟住呢个 做唔系啊，系咩啊？因为咧怀孕初期三个月咧系一啲好不稳定嘅期间嚟嘅， 系 咁但系当佢有咗嘅时候，都希都要需要即系定期去复诊啊，去检查嘅。咁可能就系成日攞住啲纸，咁但系初期佢可以期间。即系咁讲啊， 即系陀唔稳， 即系陀唔稳。咁 但系陀唔稳，佢都有陀过啊，系咪先？ 唔系啊，即系佢惊， 你冇得去咁样问人哋。 佢嗰个老细系啦，就可能话喂，你可能呃我咧呢几个月，呢几个月咧就要我好好服侍周到啊，又或者你成日请假。 去到最后我问你喂你个套去边啊？ 我唐 文 啊， 哦咁啊俾你白攞咗个零两个月即系一啲特惠嘅条件啊咁样。 系啊，可能会有啲咁嘅情况。 嗱，可能会有咁嘅情况唔知，但系佢冇理由可以质疑呢一个医生出嘅医生纸系假噶嘛？ 系啦， 因为医生真系专业噶嘛，理应系咪？咁所以咧，跟住嗰个护士咧就即刻已经澄清噶啦，佢就话：， 喂， 咪住先，咪住先，你谂清楚，我哋医生系唔会写任何嘅虚假陈述噶。如果你真系觉得有怀疑嘅话，咁不如你报警啊！你唔系嚟质疑我哋医生啊嘛？咁 好， 护士就咁样讲啦。但呢个老板 保障嗰个医生咁声誉， 个老板一定 好需要。 我点知警察系咪同你哋护士夹埋啊？ 哇吓！ 哇， 越嚟越远咯， 我可以怀疑人生噶。 嗱，我想讲呢个老板真系有个怀疑嘅人生，因为佢继续咧同呢个护士纠缠落去，佢就话咧唔系，我而家系好想睇翻嗰日啊，你同佢做咗啲乜嘢检查？我系怀疑呢张证明书嘅内容系假嘅咁样。 又再等一阵先， 嚟嚟嚟， 嗱，我哋而家有私隐条例嘅， 系 啦，我有咩理由俾可以俾你啊？我要尊重个人， 我 点 知你哋系咪乱咁做检查噶？可能佢嗰日嚟睇喉咙痛，你就话佢怀孕，咁仲得了嘅？ 啊，跟住咧呢一个护士咧就话啦，你有咁样嘅提出，但我有权都可以话 否决你， 梗系啦。佢话呢个系病人私隐嚟噶嘛，好似阿健咁样讲 啦。可能 就，但系呢一个嘅老板，佢继续都唔想咬住唔放，佢就话。因为个护士就 系 话，喂，咁私隐我哋唔可以透露噶嘛。但老板咧，佢竟然可以咁讲， 工作利益大于私隐。 佢话你唔攞个证据出嚟啊嘛，咁咪即系假嘅咯。 哦， 哇，真系明嘅，系真系话， 真 系真系香港人吓， 冇谂过，冇谂过佢 可以去到咁尽，系啦 系 啦， 系 你攞唔出证据，咪即系证明你系有问题咯。 系咯，佢有佢嘅道理啊，觉得佢自己觉得有啊吓。佢仲讲咗一句嘅，呢句又就犀利嘅，就话我啊。是全公司最大嗰个嚟㗎，我咩都有权睇。佢觉得连人哋嘅私隐佢下属嘅私隐仲要呢个诊所要配合佢将嗰啲资料攞出嚟同佢分享嘅。 咁样。高高在上佢要乜就要有乜啦嘛。佢唔諗讲喂嗰间公司唔系你嗰间诊所。 嗰间医院嚟㗎嘛诊所嚟 㗎。对囉咁都关你事咁样。 唔该晒你唔好收埋你自己个身份先。係啦 你 咪大晒㗎嘛。 最终护士呢 我听日就买咗你间诊所。 咁 一件事。喂你买到系一件事嘛。但你买到系咪就将嗰个病人嘅私隐咩都同你分享都唔系噶？ 我系老板，我中意买埋你份私隐。 我想睇下佢结果 点？结果系点咧？嗰个助理护士咧，佢有冇拗上法庭？但系佢咧尝试还击啊！佢就话啦。就算你真的觉得你是你全公司最大的你觉得你有权睇的但你公司不代表我间公司嘛是不是 是 啦我诊所和你公司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这样跟着他就吸线不再讲下去了。 哦即是讲电话啫。 是啊看电话都讲啫。但是都够了哪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即都有个这样的要求还觉得自己啱的可 能。是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前科呢即如果我们要从一个同情的角度会不会他这个职员有前科， 佢 可能 每年都话佢怀孕， 唔系可能佢有几次咧就系同佢讲话我要出席爸爸嘅丧礼，但下个月就话我要庆祝父亲节，系啦，咁佢老板 如果系嘅话就炒咗佢啦，佢都讲大话讲到咁前言不对后语， 可能佢老板都顶佢唔顺，可能佢嗰次话我救翻啦冇事啊，即系会唔会原来有啲咁样嘅积犯喺度，即系等于有一年佢哋话啲人为咗睇世界杯咧，啲人就无所不用其极咧，就话将自己即系祖父母啊死就死硬噶啦，跟住咧为咗再攞多啲藉口咧，阿爸阿妈都死一次咧，嗰一轮啲老细都话可唔可以check 清楚你死咗边个人先，重复死亡咧，我哋 可唔可以再填写你哋嘅家庭履历表？ 系啦，你突然间多咗唔同嘅在生嘅父母，但系你之前话佢死咗噶咯， 我契爷都攞埋出嚟噶， 即系嗱，即系如果你同情咁谂，会唔会有啲员工太有创意啦？ 系 为咗射波射到呢个地步咧？又或者会唔会呢个员工即係同埋真係嗱如果嗰度地方害群之马多嘅话呢、真係你唔驚啊譬如你 话如果害到有被害妄想症喎如果係咁样话呢、个老细嘅话。 可能真係諗下癫㗎嘛搞到。 所以有啲咩都要查证查真我鍾意佢咁样嘅不过呢就係唔係咁 long 禮囉。 我知佢老细再 long 禮啲可能就会话啦。你话你怀孕㗎嘛你同我讲。 嗱，你而家就几多个月啊？三个月，数翻手指先。 你话我听， 你几多个月之前同你老公开心噶？ 系啊， 你叫你老公讲翻一次当日嘅情况俾我听，睇你哋夹唔夹口供。 即系有咁嘅老细嘅话咧，就算而家市道难捞都好啦，大家搵份新工啊，因为真系咧唔会支撑到落去。 嗱、哦，两面睇， 你讲大话。 有啲咁嘅员工咧，你都可以咧即时。 系啦， 哎，唔好意思啦，同你讲拜拜啦。 但如果人哋话到佢有咗，你信佢啦。 至今我全都没联络，因为我需要些时间抚平伤痛。幽暗的角落藏着最深沉的寂寞，藏着他的身影，每夜缠绕回不去。 感情已将你淹没，已让你迷失了自我，不像我认识的你那样洒脱。 你不必笑，我总会轮到你，总有一天会知道那些女人不能碰，会很忧愁才明白爱真的难以琢磨。 亲爱的朋友，不是我想星光的梦，换来雨空，那人不一定要靠女人的温柔才能够生活。所有的朋友，我一个怎么能够让你发现我也脆弱？虽然我曾说分手后就不能回头，但我还是无法接受的欺骗我的心。 某一个自由的时刻，我总会想到就是曾经取笑过我的好朋友。 你尽管笑我，下次又是你痛过以后，我承认爱真的难以琢磨。你没说错，真的有一些女人不能碰。 亲爱的朋友，不是我想说过，男人不一定要靠女人的温柔才能够生活。 某一个自由的时刻， 我总会想到一个人， 就是他陪我从最黑中度过。你不必笑我，下次又是你，总有一天会知道那些女人不能碰，会很忧愁才明白爱真的难以琢磨。亲爱的朋友，永远别忘记 你首歌。 你自己听啦，我觉得你听呢只歌零舍有味道噃。 呢首歌叫做《有些女人不能碰》，系啦，可以上，可以降。 哇哇，有些女人不能碰，哎、但可以上啊！真 系，我明白咩意思，我 谂打牌啫， 你自己讲 啫。 哎呀，唔好意思啊， 唱歌嘅系边个啊？咁 林志炫啊，我谂住系嗰啲打牌。 谢雨舒两个人嘅。 哦，系啊 ，OK， 我系我谂住打牌嗰啲咁啊。 你唔讲话可以食？ 系啊，系我食糊咁啊，嗬。系 总之乱讲都冇乱讲啦， 可以叫添， 系啊。 嗱，冇咁事啊，啊，我冇乜意思啊，我净系谂住打牌吓，你唔好将我啲嘢乱咁讲。 我头先都话你自己听呢只歌最好噶啦， 你自己啫。 系啊， 喂，嗱，嚟紧诶，出你2020， 好 系啦，大家知啦。 奥运我最个老尾， 系啦，奥运啦， 碰啦， 系啦，奥 不能碰啊， 不能碰啊， 系啊，唔可以碰啊， 系啊，东京奥运系啦，咁啊，每逢咧即系任何嘅大型嘅赛事咧，咁都即系比赛，任何比赛咧都会奖杯有奖牌噶嘛，系咪？ 系， 嗯。咁你估佢哋 未估到你讲咩嘅，所以答你唔到啊！ 唔系你唔好同我讲佢个奖牌用咩做啊？讲咗成年噶咯， 系咩？讲咗几时讲一年啊？ 我冇听过嘅，我想知你讲俾我知。 有人知 啊？我真系 我哋 讲过 噶， 系咩？我哋讲过啲。 嗱，睇下我冇记错，佢用嗰啲咩回收啊、再生嗰啲物料做 嘅。系啊系啊， 好耐， 边有咁耐啊？ 好耐噶啦，真系。 系咯。 咁唔緊要啦，早未聽過嘛。 係啊， 你冇嚇我先得噶，但你咁樣嚟開嚇嚇我， 真 係温故知新啦，得翻一分鐘。 你自己講噶。 我哋講過㗎，温故知新好似你講啲。 係啊，我都好似而家有少少記憶，我本來都想幫你。係咪你講我就唔知，但我都唔記得咗。 有新嚟嘅，冇有新進展 咧。冇，佢就即係希望咧透過呢樣嘢鼓勵，因為咧有啲教育意義嘅，鼓勵大家即係我哋屋企咧去執一執你屋企家裏邊有冇啲嘢係可以拎出嚟回收嘅，咁啊順便執埋去你屋企嗰啲即係唔要嘅嘢咯，唔好擺埋一邊咯。 我成日喺度谂 过，呢个真系冇讲过。 我成日喺度谂嗰啲咧金牌啊，系咪真系金噶咁样？ 以前好似话系 咁，而家即系呢个唔系金 啦，梗系唔系啦，金属个金。 会唔会觉得今年攞咗之后咧，觉得好似蚀咗咁 样？唔会，而家你爱地球， 即系咩啊？ 你一咬嗰个金牌，以前就咬落淡淡铜臭，而家你咬落去阵阵清香，为地球出咗一分力。 真系啊，佢用 系啊，咬咗棵树林出嚟， 你讲到我闻到阵清香嘅味啊！你知唔知 啊？有些金牌不能咬， 系啊， 咁可唔可以食咧？咁 可以食一咬落 朱古力嗰块金牌就可以食啦，系咪？ 咁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嘢系可以推动啊，系咪？希望你屋企唔好堆埋一扎垃圾啊，唔用啊，你出嚟环保可以再做，咁咪几好咯？开始做发展啊嘛。 嗰啲咩周年公司嗰啲唔好打金牌啦，全部打回收胶牌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文大学早前宣布不举办开学礼，其后学生会宣布联同书院学生会举办属于中大同学的开学礼。开学礼早上在中大百文大道举行，有人开场前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天雨下部分人手持雨伞，亦有人戴上头盔、眼罩、口罩和面罩参与。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在开场发言时表示，经过1989年民运、2012年反国教事件和2014年雨伞运动，政治和中大分不开，中大人在政治和运动间亦都选择和香港人同行，从不缺席。多间学校的学生趁开学日参与罢课，在喇沙书院有学生在翻学前默站，有校友在校门外派传单呼吁同学参与罢课。朝早大约10:00，有防暴警察到喇沙书院外搜查校友的随身物品，了解校友聚集的目的。据了解，警方指有市民见到有人聚集可能有担忧，强调只要和平理性，没有违例就没有问题，其后警员离去。喇沙书院回应查询时表示并没有报警。另外，加勒萨圣玛利书院反修例关注组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校方拒絕讓攜帶物資的學生進入校園，並無理沒收部分物資，要求戴上黑色口罩的學生換上普通口罩，並引述有老師說，如果學生不除低黑口罩會被記大過。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暫時未有統計有多少間學校有學生罷課，相信學校有能力處理，呼籲外面力量或組織不要騷擾或煽動學生。对于有学校禁止学生戴头盔，杨润雄表示，学生能够携带乜嘢翻学校，系学校同家长之间嘅沟通，认为学校能够处理。杨润雄又话，近期网上有好多不负责任嘅言论，鼓励学生欺凌，情况令人担心。指教育局有处理欺凌情况嘅政策同制度，列明事件中嘅不同人士有乜嘢责任，局方会提醒学校注意可能发生嘅情况。 医管局表示，截至今朝九点，在8月31日公众集会事件中，有46名的伤者送院，留院的19人当中5人情况严重，14人情况稳定，其余已经出院。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岛东南沿岸登陆。上午11点，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70公里，即是北纬18.7度、东经110.3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掠过海南岛东南沿岸，随后进入海南岛南部海域。虽然热带低气压继续远离本港，但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骤雨和狂风，亦有几阵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位于这个热带低气压东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有另一个低压区逐渐发展，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的动向和发展存在变数，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今个星期中期雨势颇大。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89点，跌134点，成交金额339亿9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4点，升15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元，升6.2，盈富基金26.4，跌1毫。友邦保险75.4，跌8.5。中国平安90.65，升7.5。建设银行5.8，跌2仙。美团点评73.85，跌5毫。新奥能源84.1，跌5.4。中国生物制药12.1，升4.4。中国海洋石油11.46，跌2.4。领展房产基金86.6，跌0.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2，日元106.2，瑞士法郎0.99，澳元0.673，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61，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9点，跌66点。港金现价报14,2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5.7美元，卖出1,5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中环的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3号码头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近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的，就是中环的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3号码头对出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近中山纪念公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白雀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姓子豪，有咩送俾我哋嘅学生？ 天儿，我哋谂到啦，送毛啊！ 咩毛啊 ？No 啊！ 何解呢？ 就系要用一个平常心迎接新嘅学年。正所谓物稀情意重，千里送阿毛啊嘛！ 好诗，好诗。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揾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七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揾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我桂花田要穿越啊！ 哇，你睇佢个样 子，你睇佢条腰， 穿越咗都要俾人话肥， 实在太靓啦！唐朝肥嘅姑娘我见得多，肥美到你咁，我真系未见过啊！ 姑娘，你可唔可以跟我入皇宫度做皇后啊？ 唔得，一来我有老公，二来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我都唔得闲噶。 吓、啊，你要去边啊，美人？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黄耀祖做风骚快活人咯、 啊，美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报天气，报天气啊！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5%啊吓，仲有唔同嘅信号，有一号戒备信号啦，雷暴警告有啊，去到咧今日嘅12:30嘅。头先我出去嗰阵时都落紧雨啊吓，大姐大姐啊，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系咪已经满足唔到你讲八卦嘢嘅需要咧？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我哋嘅广播道人妻会讲英国嘅皇室比较多新闻嘅亨利王子，佢由年轻嘅时候，亨利王子都同感情问题扯上好多嘅关系。大家知唔知佢嘅女朋友有几多？多到有唔同个各行各业，有律师啦，有歌手啦，有演员啦，有著名嘅女主持啦，真系咩都有。拍咗几个，最终佢都系揀咗拍拖唔够一年嘅梅根同佢结婚。咁今日我哋就揾嚟呢一对皇室夫妇嘅故事，嗱，同大家分享。咁咧就咁样嘅，对白内容咧就纯属虚构，但系故事嘅范畴。就是他们的情况来的啦，我们现在即将去到现场。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Hello, Megan. Hello, Hello everybody. Hello, Megan. 梅根你好啊，老婆。 你听得出啦，我是一个女人来的啦。 听得出。 你叫我梅根是啦，我是梅丽史翠普。同列根嘅混合体，我系梅根。啊、，well， 就你讲咩都好，我都系咁爱你。我系 Henry 啊。 又你系 Henry 啊？你系头发有定冇嗰个啊？ 我系有嘅仲。 你系有头发嗰个？ 系啊，我系你老公啊。你唔会认错人噶嘛？ 点会由你嚟扮嘅啫？ 咁个故事冇个阿哥嘛？ 哎呀 ，OK 啦，就咁。 你讲咗咁耐，你入剧本未啊？ 我要进入状态啊！你见唔见到我 ？OK， come on， 听你讲咩我都听嘅。 你个 ex girlfriend。friend 点读佢个名话？ 我都唔识啊！ 衰女包啊，定系妾证啊，定系叫做咩 bonus 啊？听讲就嚟有人要佢，有得嫁得出啦噃 ！Well, Megan， 其实我都知道呢个消息啊。其实当年咧，阿哥啊 ，William 啊， 你 个 哥点解冇咗个 R 音嘅？而家 William 咯， 唔系你个哥啊！你以前你读亲都有英国口音 ，girl 咁样噶， 有。 呢、這个真系英国口音， 系咯。佢你之前 都叫我咩都就你，我咩都就晒你 嘅。好啊，好啊。 你都知道啦，当年我阿哥 William 啦，同阿嫂结婚嗰阵时咧，即系阿 Kate 吓，我都系同我前女友一起出席佢哋嘅婚礼嘅。你应该都有睇过呢个报道啊，老婆系咪啊 ？Oh, of course。咁请问你呢？你咁你会唔会去佢嗰个咁嘅婚礼度？ 哎呀，阿梅根啊，梅根，你已经成为皇室成员噶啦，仔都生唔埋嘅地位都好稳阵噶，你个款好似好呷醋咁啊！啊，不如咁啊，画面一转，睇下前女友嗰边佢哋嘅对话嚟。 Oh darling, darling, 我哋就嚟结婚啦，系咪？嗱，你咧就系 Henry 啊，王子嘅前女友嚟噶嘛？喂！结婚嗰日咧，不如我哋请埋公爵夫人嚟见证我哋嘅大婚之喜。 好啊，我系女人嚟嘅，猜唔会猜得多把声咁啫。 okay. Oh, you don't care, you don't care， 我差啲睇唔到个字添。Oh, you don't care， 你唔介意咩 ？I don't mind、oh,。 但系点解你？你做咩讲个 mind？ 我讲 care， 你讲你做 care 啊 ？I do care，I do care about you。 OK，care 咩啊你吓 ？Carefree，Carefree 系边个女人嚟噶？ 牌子名嚟噶？ 轮到 care 我未啊？如果轮到嘅就系 care 轮到我咯。点解你想我变翻身？点解你想佢哋嚟啊？ 哇！点解唔想啫？你谂下啦，而家我系你老公嚟噶嘛，我梗系要你羡慕我啦，唔系要佢啊羡慕我去当人识货啊，系咪？同埋你谂下， 你当我系货嚟噶？ 唔系，你谂下，你谂另外一样嘢。 谂乜嘢啊？ 如果我哋个婚礼有皇室成员嚟结婚，系咪好威先？我想你威啫嘛。 威咩？我又唔系嫁俾佢。 咁你前男友嚟嘅，替你祝福啊嘛。 佢做到前男友咪我，即系我做唔到佢老婆咯，我唔开心啊。 咁你而家咪想嫁俾佢啫？我哋唔好结婚啦。 我摆明想噶啦，被逼嫁俾你啫嘛。你嗰啲好好啊你。上次 Henry 结婚嘅时候，我都冇你有感受，叫我去佢婚礼度，你知唔知我心都 broke 晒啦 ，break 晒啦 ，broken 晒啦，边个字先啱啊？broken 定 break 啊？Don't break my heart 。 我都系想出呢句。 今次仲叫埋佢公爵夫人啊？咁即系点嚟噶？我系咩夫人啊？你有冇咸头俾我啊？ 嗱，其实咧吓，真系隔篱我唔明佢啲咩心态，系酸啊，系甜啊，系玩嘢啊，定系点咧吓？其实我啊，头先话前女友嗰句嘢咧，系话上次 Henry 结婚嗰时，佢冇理佢感受，邀请佢去婚礼。今次等我叫埋佢嘅工作夫人先，睇下佢咩心态。唉，冇紧要，我哋 阿人妻啊，好似咧阿前女友同埋阿亨利咧，到而家都仲系好朋友嚟噶。 啊，我都知啊，好朋友。 系啊，咁好朋友叫佢去婚礼有咩问题啊？ 咁都系有啲问题嘅，佢冇理佢隔篱嗰个感受啊嘛，系咪？啊，就系咁样。唉，冇 challenge 坐住先。 啊，对唔住啊， 岂有此理。阿 Bill 未讲完，咁你估下 Henry 同阿 Megan 点先 ？Wow！我又翻嚟啦，我系梅丽史翠普同埋列根，我系梅根。喂呀 ，Henry， 点啊，老婆？ 你仲未答我 啊？ 你究竟会唔会去你嗰个叫咩话？ 前女友， 前女友嗰个终于嫁得出有人要执死鸡婚礼，你？答我未啫？ 你个口度跌咗粒葡萄出嚟啊，老婆！ 葡咩葡啫？你讲啦！ 唔系我答你咯 ，Sure why not？ We are friends， 我同我前女友系朋友嚟噶嘛？点解唔可以去佢嘅婚礼啊？ 哦， 佢邀请埋你一齐去添啊 ！Friend 哦 ，Yeah，we are friends。 日头就 friend， 夜晚系乜嘢啊？ 夹 band 咯。 夜晚你同佢边个夹 band 啊？ 做个 friend， 你攞你支鼓棍去打佢个鼓啊！ 我夹 band， 我系负责吉他个部分嘅。 咁你弹佢条线啊？ 唔系，咁我做主音啦。 咁你咪去咯，你个夹 band 咯，你去打佢个鼓啦，你弹佢条 G 弦啦，你玩得开心啲啦，你唔使怨我，我话俾你听，你唔使指意我会俾个 blessing 俾你啊，我俾个，我俾第二个字你我就会。 边咩字啊？ 我俾个 Bloody Mary 你饮我就会，你去 enjoy 啦，你唔使理我噶啦。 好多谢几乎走音兼断气嗰个 Megan 啊！大家有冇谂过、试过呢个情况会系点呢？前度系咪应该真系邀请翻佢哋去出席佢自己嘅婚礼呢？大家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究竟应唔应该呢？ 苦痛请的嘉宾早满座，但我赤身到看，听见问候，为何自己一个不讲可以我？朋友说定了婚礼日期，快替我祝贺。以下至那一位新娘，也并非我。避开这一种铺张的快乐，坐最远的角落，我怕寂寞，然而幸福感觉偷光不算多。同辈说付更多的婚宴对爱有帮助，人积散要孤单归家而成替我，别人全是永远尚有空位，人家的喜宴，甜得欢送大雪，撩起心底里未尝所愿。来参加喜宴，才知道 这首歌是李慧敏的 喜宴， 喜宴系啦。咁人哋结 婚咧，真系请唔请前度咧，都真系一个几高嘅学问嚟嘅。 系啊， 有冇类似嘅经验发生过？ 有， 我有， 有。 哇， 系 王菲结婚真系冇请我。 哦，咁你自己 真系好。 你想讲你系王菲嘅前度，定你系霆锋嘅前度啊？定系你系 系啦？你系边个啊？你 李慧敏嘅前度啊？ 佢介意啊？你明唔明啊？ 边个介意啊？边个介意？ 你同佢有冇关系啊？我都想介意你啊！我想介意你添啊！ 我交咗100蚊歌迷会费， 你系冇俾咗添？ 唔请啊，系咪先？冇结 婚， 冇请啊！ 佢唔系同霆锋结婚啊？ 我冇话同霆锋啊！ 哦， 佢又结过婚噶嘛？ 佢有两次嘅结婚， 冇啊嘛，咪？ 其实有时都几好笑，即系嗱，呢一单咧，而家即系 传紧嘅啫，即系话就系咁讲嘅，就系话咧，亨利王子嘅前女友咧，即将就会结婚啦。 呢、這个系讲紧真系拍咗好多年拖，跟住你谂下 William 曾经拍过好多年拖 ，William 即系佢阿哥结婚嘅咁大嘅日子，有咩嘉宾都好紧要噶嘛，同埋带埋佢去咁样， 系啦， 即系好重要 嘅。即系曾经一度好稳定过噶啦，甚至会喺度谂咧，佢会唔会系嚟紧咧就 系 王菲嚟嘅咁。咁最终大家就知啦，系梅根啦，系咪？咁但系佢哋好似分咗手之后咧，依然都系好好嘅朋友嘅。咁啊，就有传闻咧，就系话佢嘅前女友即将结婚嘅时候咧，系会邀请亨利王子，咁好合理啊，好朋友嚟噶嘛，唔理有冇拍过拖啦。但同时间咧，就有传闻话想叫埋梅根，不过咧就即系一对夫妇合苦统请咁啦。但系咧，阿梅根嗰边咧就已经有啲消息传咗出嚟，就系话我一定唔会到，我唔会到我而家老公前度女友嘅婚宴咁样。 咁但系问题就系咁啦， 强硬嘅。 咁你宁愿自己唔到？淨係由得個老公去啊，定係一齊去仲好啲呢？ 我會睇下，我會睇下究竟個場地裡面多唔多人係我認識嘅咯。我真係咁，我真係會咁諗。 你係梅根， 即係如果我係梅根嘅話，嗱、我即係個老公佢要去去有其他 common friend 喺度噶嘛。如果我一個都唔搭嘴，而嗰個咧又係個老公嘅前女友嘅婚禮嘅話咧，可能梅根真係會有啲尷尬，佢唔去我覺得合理嘅喎。但係就唔好阻住個老公去咯，我覺得。係 咯， 即係老公想去嘅話。 但係如果你係驚嘅話，應該一齊去啊嘛，得正正喺度。 我都 係 咁話。 但係驚啲咩啊？人哋都結婚啦。如果你咁驚嘅話，你第一樣嘢你當然唔好同人哋結婚咯。 唔系啊，咁问题系，咁你之前系佢先过我啊嘛。 女人嘅心态同男人嘅心态真系唔同噶。 咁你梗系男人，你梗系咩啦？系咪先？你喺度 嗱，你先过啫，但系梅根应该咁谂，唔系先到先得噶。最终将咩嗰个名分啊，系我噶，你应该 笑到最后的人是梅根， 系咪？ 但系饮头啖汤嘅系我， 咪就系咯， 系啦， 系啊。嗱，即系话出第一位同埋压轴嗰个系咪先？嗰个 唔知系咪压轴嘅？边个知啊？ 哦，你咁样咒人， 我唔系咒人啊！入 你咁都唔系咒人， 我唔系咒人。呢个系事实，真系会有离婚出现 嘅。咁即系话第一个系咪即系叫劲？ 你又知人哋嗰个系第一个？前过你啫嘛，只不过排队。 即系话你系梅根嘅话，你会一定想跟埋老公一齐去。 我如果我 系，佢根本就唔会俾个老公去，系咪啊？ 我会叫佢唔好去。是 但系唔可以唔俾佢去噶，因为点解咧？我唔系讲紧话咩规矩上嗰啲，而系咧你唔俾嗰个老公去咧，蚀张啊！即系好似话咧，哦， 自己好 原来你好介意啊！哎呀，原来哎呀 ，Megan 唔好意思啊，原来咧婚就结咗啦，但系你老公咧或者我喺你哋心目中原来仲有咁重要嘅地位，你哋唔敢嚟见我啊！反而系咁啊，你应该就。坦然就出席， 大方啲系咪？ 大方啲，即系已经 两 个 一 齐，已经过咗秒啦嘛！即系其实有阵时候你系个 X 咧，可能你都唔知道想唔想嗰个人嚟咧，佢嚟你又会觉得点解你可以咁坦然嚟嘅？系咪你已经心里边冇咗我啦？佢唔嚟，你反而仲好啲添啊！我都知道你忘记唔到我，你面对唔到我，哼！一定系咁样。 我试过有一个嘅经验嘅，唔系我嘅经验啊吓，即系我只不过系一个饮宴啦。跟住 我哋明嘅呢个开头啱嘅。 系啦系啦，即系啦。跟住我就见到一位女士，跟住咧就即系喺度同佢自己嘅朋友倾偈啦咁样。原来咧呢位嘅女士就讲咗一句说话，因为嗰对嘅新婚嘅夫妇啦，咁我本身都唔识佢，咁好多朋友噶嘛可以有系咪？嗰对新婚夫妇咧就有唱咗几首歌咁样嘅，嗰位嘅女士就自己好唔忿气咁样讲咗句说话，咁中意唱歌唔去卡拉 OK 摆咁样，佢就讲咗呢一句，咁我喺隔篱系爆笑嘅，因为我心里面都有少少嘅感觉，觉得咦都系噶咁样，我唔记得佢讲唔好去红馆摆啊，定唔好去卡拉 OK 摆咁样嘅。后屘咧有其他朋友仲同我讲，佢梗系咁讲啦，因为佢系。前度， 即系霸住唱歌嗰个系前度， 唔系 啊， 夫妇 系， 但系前度见到佢哋结婚有请到个男士嘅前度啦，跟住咧就仲见到佢哋两个好似好开心咁高歌完一曲又一曲咁样，但系点样都会有啲葡萄嘅，就系咁样咯。 但 系 你觉得嗰、 那个呢个例子， 嗰、那个前度咧同佢而家系一个咩状态咧有冇关系咧？ 我觉得有嘅，我仲收到啲消息有啲暧昧嘅， 系咪啊？ 系啦，所以就有葡萄。 我谂住嗰个状态 拖拖拉拉咁，你死得啦！ 即系譬如一个状态系话你已经自己都结咗婚啦，或者你有个归宿咧， 即系好似阿梅根同阿亨利咁样，亨利都结咗婚啦， 应该话佢个 X 啊，佢 X 都已经有咗， 梅根同亨利嘅， 系啦，而家讲紧个 X 咧，可能自己都成咗亲咧，其实可能 成咗亲添， 成咗亲就会好啲嘅， 翻一个堂， 系啦，就可能会好啲噶嘛， 今晚就独个房啊咁样， 系啦， 啊 OK， 你而家讲紧即系话个前度，如果系已经结咗婚，后者咧，即系边个前度都好啦， 大家都有家庭， 大家有家庭，咁样见面。 面就好啲嘅。 但如果系 你话如果系你个总之一对男女结咗婚，请个前度，个前度仲系单身寡仔或者单身寡女嘅话咧，就真系大好多噶啦。你家姐攞景啫。 我觉得其实即系嗱，我会话每一个关系同埋个事件会要独立处理嘅，因为咧有阵时有啲人系分手分得唔开心，嗯、有啲分咗咧真系因为 再 了解，好、 嗯、 多再见亦是朋友，大把嘅例子啊。 唔开心就唔会请佢啦，就唔会出现啲问题先啦。 唔系噶，有啲可能要晒命咧。你睇我而家结婚，可能系个女朋友，即系而家 系 老婆，一定要请晒你嘅前度，话俾佢知而家我嫁得几风光，系咪？ 可能真 系 有呢啲人 嘅，可能都有呢啲噶。 系啊， 嗱我都遇到一个呢个 case 嘅。好似头先豪仔讲嘅，即系话前度咁样结婚，咁咧但系即系前度咧，嗰个女仔系仲系单身嘅，咁但系一班朋友嚟嘅，咁、但系即系因为嗰班朋友大家都识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会请埋嗰个叫前度，因为朋友嘛，即系有成堆啊嘛，咁嗰、那个就选择唔去咯。 啊，又或者点样？我会话我都有朋友试过嘅，佢净系打电话嚟问啊，喂，前度结婚请我，咁我系应该要去嘅咩？对，仲系朋友嘛，点都帮我搵个盘，我当日唔一个去，真系会真系会咁谂噶， 即系要扮 友， 系啦，起码我当我而家我都仲有市场价值嘅，系咪？我嚟替你开心，但系我都搵到幸福啊，未结婚啫，咁样啊嘛。 但我听过有个处理咧，又好窝心嘅，佢系会咧特登打俾佢嗰个前度， 系 同佢讲话，其实我嚟紧结婚， 系 不过我谂就真系。不可以请你， 系唔好咁尴尬， 系啦，但系又唔想你好似觉得话系咪一场即系相识，你连结婚都唔通知我一声咁样咯。咁 呢个处理几 啊？ 咁系咪坚嘅先？ 坚啊！其实反而咧听翻咧就系大家都舒服啲啊。因为讲真咧，又唔系个个前度你估拍戏咩？真系好想佢同你困过，但系唔通大家斗谷空斗晒珠宝，有啲都唔想噶嘛。咁你其实呢个电话打嚟咧，我觉得最舒服。佢又會覺得 OK， 你又唔使等我出隻尷尬，佢拒絕同應承都尷尬噶嘛。你而家索性由你主動話我唔會請你，但又得到你嘅所謂最後一絲嘅禮貌，即係話我結婚啦，我都要通知你一聲。 我覺得呢個 呢個係好 的，有一個咧之前咧真係發生過噶，嗰啲名媛版嗰啲咧試過有一個咧就係新郎結婚了，新娘不是佢，咁佢點樣咧？ 你係咪講早排嗰個歌手？ 係啊，唔係跟住佢自己做咗。類似係白色嘅婚紗， 佢衝咗出嚟， 真係有少少踩人哋嗰個牆嘅感覺㗎。試過有個咁樣喺個社交名媛界出現過㗎，真嘅呢單。係啊， 咁我哋奉勸各位應該點樣咧？ 係 即係婚要結得好，手要分得靚。 係啦，真係最緊要分手嘅時候，究竟係咩狀態？其實真係唔好喺度示威咁示威，我覺得。 記住多一個朋友，好過多一個敵人，因為你人情都收多一份啊嘛。係 啊， 聽新聞報告先啊。 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掠过海南岛东南沿岸，随后进入海南岛南部海域。虽然热带低气压继续远离本港，但离岸海域及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骤雨和狂风，亦有几阵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位于呢个热带低气压东南面嘅南海中部，可能有另一个低压区逐渐发展，佢哋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嘅动向同埋发展存在变数。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发出嘅最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今个星期中期雨势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605点，跌119点，成交金额36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4点，升15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升6.2。盈富基金26.4，跌1毫；友邦保险75.7，跌5.5；建设银行5.8毫1，跌1仙；中国平安90.6，升7毫；美团点评73.5，跌8.5；新奥能源83.75，跌5.75；中国生物制药12.1，升4.4；中海油11.4，跌3毫；领展房产基金86.5毫半，跌1.45。 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2，英镑9.536，瑞士法郎7.922，澳元5.278，加元5.89，新西兰元4.948，欧元8.6196。每百日元兑港元7.3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1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4点，跌69点。港金现价报142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5.3美元，卖出1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中环嘅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三号码头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回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以下渡轮服务的安排就有少少改变。现在街道服务来往马料水至塔门今日是停航的，来往马料水至塔门今日停航，明早复航的时间就是上午的8:30。另外来往塔门至黄石就会在下午，塔门开出的时间就1:45，黄石开出的时间今日下午的2:30。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最新医学证据指出，体能活动可以预防认知障碍症，职业司机应该未雨绸缪，日日都要喐一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哋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www.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通识60秒， 望嚟望去你都好似争紧啲嘢咁啊！我知啦， 我争咗啲咩啊？ 系一只手表。 吓？ 你冇听过咩？手表系男士身份嘅象征，可以话系集态度、品味、自信于一身。不如你都谂下戴翻只表啊！ 我会啊，我已经预咗喺9月3日至7日期间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行下香港钟表展，睇下搵唔搵到只啱心水嘅表。 作为全球最大型嘅钟表展，今年预计吸引23个国家及地区超过840间嘅参展商展出各式各样嘅钟表，你总会搵到只啱心水嘅。 我仲知道展会会有唔同展区，例如潮流时尚、华丽欧陆、智能手表等等，方便买家选购。你有冇兴趣啊？有嘅话，我哋一齐去睇咯。 又好，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天气咧就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嘅，咁啊，但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啦，去到今日嘅晏昼两点半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嘅。 系啊，因为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有几阵雷雨，大家揸车喺路面上面咧都要小心吓。 系啊，嗱，由于我有两日冇翻啦，你知道我哋又咁相亲相爱啦， 好惊啊！ 我头先又攻击过佢讲旧料， 系啊， 系啦，我都惊他朝君体马上相同噶嘛。 好啊， 戴定个头盔。先 嚟啊！ 请问有冇讲过手机号码嘅新闻啊？ 冇 哦，咁就好啦。 系啊，嚟啊！ 系咪真系冇啊？ 系啊，手机号码啊嘛，系咪？ 手机号码冇啊嘛。哎，咁啊得啦，真系好啦，好啦，估下咩叫做号码邻居？ 即系隔篱个 friend 咯， 系咯，所以成日都有噶啦。嗰啲咧自制群组咧，譬如你系1872388嘅，咁佢哋1872399啊、300啊、三诶咩嗰啲叫邻居 friend 啊嘛。 冇错啦，咁啊即系我哋嗰啲电话号码咧隔一个字嘅啫， 我其他一模一样嘅。同埋我家姐嘅电话号码系争一个字嘅啫，因为嗰阵时一齐出嘅， 系啊， 邻 居嗰啲 咧就 系 有得诶，系有得 相连 number 咁样， 都系相连 number， 正嘅咁样， 都几好啊，真系。 跟住我错过咗。 你錯過咗好多嘢㗎，你想唔想逐樣講啊？講到出年都未講完啦，跟住 咁咧，佢話最近咧就發起咗呢一個嘅手機號碼鄰居嘅挑戰。 哦咩咧？即係揾翻啲 friend 翻嚟㗎嘛？ 手機號碼鄰居嘅挑戰，頭先你講啲嘢識㗎嘛？即係譬如你同阿祖爭一個字啊咁樣嗰啲就識啫。但係而家佢話咧，嗱你自己嘅電話號碼就1872388啦。佢就叫大家咧，不如咁啊，你試下咧就 send 個短信。就俾咧1872387 系啦， 特登 send 俾 佢细妹， 特登 send 俾佢，然后仲要同佢主动打招呼。 Hello， 我系1872387啊。 系啊，佢话你好啊，号码邻居。 你系咪1872387啊？我系1872388啊。 系 啊，即系佢就想咧，大家就做一个，即系你知有一个乜鬼都 challenge 一番噶嘛。佢而家呢个所谓嘅最新挑战咧，就系话呼吁大家试下咧，将你呢一个邻居号码就 send 个 message 同你打招呼。 系， 佢话想睇下咧，究竟有几多人。会因为咁样而同你搭讪、oh. 所以首先你可以想一个问题啦，譬如你的电话号码911111嘅，有个911112嘅，突然间 send 咗 SMS 俾你或者咩都好咧，然后就同佢讲话 ，Hi 你好啊，我系你嘅 number 邻居， okay, 你会唔会同佢倾偈？ 我会， 好， 我会， 先讲下唔会嘅原因先， 因为你唔会 先，好，我嘅原因。我都唔识佢嘅，我啲时间都唔够同我认识嘅人去沟通啦，点解我要识一个新嘅朋友，但其实唔可以话系朋友嚟嘅，因为我唔识佢。 你唔觉得我哋好有缘分嘅咩？我同你个 number 真 死啦！咁如果系嘅话，我朝头早啊，全部都讲缘分嘅话，我坐同一个列车嘅朋友嗰啲，全部都应该要大家握下手啊，交换下电话。我哋冇缘分嘅话，又点会坐埋同一个列车咧？咁样 你茫茫列车人海里边，有可能一个车厢有500个人同你同一个车，但系你同我 number 争一个字嘅呢一种缘分，就得你同我有嘅啫。 咁、哎、我又话你错嗱，我哋1872388同1872387啊嘛，咁如果二字头咧，唔系1872，2872咧都系争一个字啊，好多街坊噶，个个同咁样嘅街坊都做朋友嘅话，都呕饭噶，会 佢冇任何缘分的浪漫嘅， 我冇啊， 你点解会愿意倾咧？ 我可能咧，对于啲女士们咧，对于数目自己都好敏感嘅。 你几多岁啊？ 诶， 户口有几多钱啊？ 系啦， 号码几多号啊？咪讲俾我知咁啊，全部都同数字有关。 即系缘分嚟嘅，即系同你一个即系争一个号码。 我真系唔浪漫嘅， 头先一听就听出啦， 好现实噶嘛。 系啊，即系我觉得啊，咁有缘分，大家都系嗰个1872388，仲争一个号码 啊， 仲咁即系话，其实喺呢个世界系有呢个号码存在噶嘛。咁但系竟然系你，咁我系你隔篱左右，我觉得系一个缘分咯。 茫茫人海里，头 先你讲紧二 咩歌啊？ 冇呢个乱咁作。 2872388咧，好似远咗啲，系最尾嗰个 字啫， 系最尾嗰个号码咧，系好似啱数啲嘅， 真系好似排队。 你知唔知我试过咧喺条街度见到我自己嘅电话号码系分别系两架车啊？ 车牌号。 车牌号码 系 啊，哎呀，我真好想认识佢，你即系想话俾你听，我电话系你头四个字，你个号码咧系 就系我尾嗰四个字， 尾嗰四个字咁样，即系想去认识一下。 咁你想人哋会点答你？ 系咪要结交朋友就未至于嘅？ 但系你会搭讪咯，你 会 打个招呼， 系啊会咯。 人哋嘅反应好简单嘅啫，未睇到之前咧就话系，我都觉得好啱你咩事啊你啊，睇到就咁样讲。 你咪白咗啊，啱先出到咁嘅程度啊。 唔系，但系嗱，所以啦，呢个就系首先第一格就系。你觉得呢样嘢 有冇人会有兴趣先？ 值得系会同佢倾偈， 嗯， 值唔值得会觉得系好惊讶，争个字咁样。 我仲有个原因嘅，因为咧而家嗰啲即系咩？ 电话又话呃人嘢啊，即系之类嗰啲。 我明白你有戒心，系啦， 真系有戒心啊。 系啊，咁佢就 诶，系啊，咁但系问题系喺你个电话一定会有显示呢个电话号码，所以你唔使担心啊。 我唔识佢噶嘛，我要同佢倾偈嘅话，我即刻会谂咯，佢会唔会攞咗我啲咩密码？ 唔系啊， 散播咩病毒啊？ 我只系 谂呢啲噶。 佢要搵我呢个电话号码嘅隔篱去嚟呃我，系难度比较高啲嘅。 系，因为佢要自己个号码真系同你争个 字 啊嘛。 但系而家好多人佢哋去呃人嗰啲咧，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去呃你噶，你觉得佢花咗心机去呃你嘅话，就值得俾人呃啊？ 傻猪嚟嘅，唔系喎，佢攞咗太空卡，佢系1872399嘅，咪38839，系啊，都 唔 难嘅，咁系咪揾到个 friend 咯？ 你揾到个太空卡都唔紧要噶，但系你呃嘅人只可以同你揸一个 number 啊嘛， 咁 你唔可以鱼拥杀网咁呃噶嘛？ 成本几高？ 唔系成本高啊，佢个对象得一个咋，佢净系可以呃到一前一 后 嗰个嘅啫嘛，所以你话如果佢系骗徒嘅话咧，佢又未免本少，但系利唔大。嗯、但系而家第一就佢哋发起咗啦，第二真系人玩嘅， 外国 ，外国佢哋真系人玩嘅。咁咧，佢哋就总结咗咧，佢哋收到嘅回复嘅内容啊。咁、 嗯、 你觉得诶、哎，外国人咁 open， 哇，几押韵啊！外国人咁 open， 玩呢啲号码自留神，佢哋玩得开唔开心咧？你觉得佢哋嘅反应好唔好咧？ 我觉得如果可以成为新闻嘅话，应该系有人回复嘅。我觉得一半一半， 系冇错。咁咧，嗱、嗯，佢精选咗几个咧对话出嚟。有啲咧就话，佢全部开头都系咁嘅歌啊 ，Hi 号码邻居咁样，跟住佢就话，哦，你系边个啊？咁样，有啲人都已经第一时间已经觉得搞笑嘅，就会问你系边个咁样。佢就冇啊，因为而家咧喺互联网度咧就会话send 啲短信咧俾你同 number， 但系争一个字嗰啲号码邻居。佢话嗱，好似我而家咁样咧，我个电话号码就嘟嘟嘟嘟嘟，同你争一个字就咁样。跟住嗰人就话啦，哦。劲、哦，你几多岁啊？佢话我23啦，你咧？佢话我13岁。然后结论就话，即系你同我讲你23岁，但系你喺度玩紧呢啲网络挑战。 即系有少少秒 佢 嘅， 系啦，佢即刻 你成熟啲啦，长大啲啦， 佢即刻 dead 咗，唔敢出声啦。 Sometimes naive， 系啦系啦，可能系细路仔系咁嘅啫，会唔会啊？ 跟住有啲咧， 唔系我30几岁，我都会咁讲。 系啊系啊，有啲就话咧，全部都系话喂， 你40啦， 30几就未到40， 你40啊， 未到啊， 你而家嚟紧嗰个生日咪40啦， 到都唔算， 咪 号码年纪咯， 系啊， 佢同40系邻居咯。 我觉得被攻击噶，你哋继续做落去，我做唔到落去。 有啲就答佢嘅时候咧，就话你边个啊？第一句都会问你系边个，跟住佢解释完自己系号码邻居挑战咧，有个就好简单啫，三个英文字母 WTF 就冇咗啦。 哦，哎呀，搞错。 然后就话你一定系好闷啊，咁样跟住就唔理佢啦。系啦， 咁我一篇无聊啊，真系。 唔系无聊 因为如果我有嗰个时间嘅话，我真系会宁愿啊，不如有啲朋友可能都好耐冇见，我约佢食个饭。 呢个系一个 challenge 嚟噶嘛，系咪啊？系咪啊？ 系砌啊，一个即系等于以前嗰啲冰桶挑战咧，其实你连锁做乜嘢噶嘛？咁咧，但系咧嗱。你意外地你会敲门口呢，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系咩呢，佢系你邻居，但佢又同你完全唔同㗎嘛。 嗯， 于是乎可能同州唔同啊， 直情系可能国籍都唔同，因为佢呢试过呢有两个人呢，佢都系用英文同人哋 say hello 啦。但系收到呢嗰串回复呢，全部都系呢，即系譬如有啲可能系啲有啲系嗰啲伊斯兰嗰啲文字啦，有啲完全呢都唔知系边一个东欧可能咩地方嘅文字呢，嗰个人仲好有心机。 点会东哦，即系嗰个人 啊，嗰个邻居完全系唔一定系都系你英国或者美国噶嘛。佢直情咧要用 Google Translate， 哦，俄文嚟嘅，佢收到嗰段系俄文，佢搞到用 Google Translate 咧先知道，原来佢意思就话死开啦，唔好嘈住我啊咁样。 search 完之后，原来俾人打烂。 但系最经典一定系呢、這个，当佢同人讲话，喂你好啊，号码邻居，跟住个人咧就即刻同人讲啦，我唔知道你系边个，我亦都唔知道你嘅目的系啲乜嘢。如果你要赎金嘅话，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冇钱，但系我有好特殊嘅能力。呢个能力系我毕生累积翻嚟嘅结果，专门用嚟对付好似你呢啲咁嘅人。如果你而家可以放咗我个女嘅话咧，我就当冇发生任何事。我唔去揾你，我亦都唔会通缉你。但如果你唔敢做嘅话咧，我会揾你。我揾到你之后，我就会对你唔客气噶啦。 好惨啊！佢个女系咪俾人哋标心过好多次啊？所以每一次收到啲咁样嘅 message 嘅话，就会趴去嗰个位置度咁样啦。 我想问下，你会点理解呢个答案？ 被害妄想症咯， 即系被迫害妄想症，可能就话你咪想教我女啊，你咪想捉我女，我劝你放咗佢啊，我 觉得 你会揾你出嚟噶， 可能真系有前科，佢有可能受攻击过，惊咗咁 样。系啊，同埋咧，即系一个意外嚟嘅，你永远都唔知咧，原来呢个 number 嗰个人系咩身份背景咧。但系如果你咁样打个招呼咧，真系好似无意中真系敲开道门，一打开，哦，俄罗斯人嚟嘅，一打开，哇，嗰个就被迫害妄想症嚟，一打开系一个13岁嘅僆仔嚟嘅。 唔系，即系我觉得呢个故事都得意嘅，即系俾人睇到咧，哦，原来每个人嘅反 反應係有唔同嘅，都唔係大致上一樣嘅。你見到嗰幾個 case 都好唔同。 你問咗我哋兩個阿豪仔，咁你自己會點選擇啊？ 我唔會咯， 你唔會，你 我同你一樣，我都唔係一個好浪漫嘅人咯， 唔浪漫咯、 啊，係啊，同埋咧，但我覺得咧，佢呢、這個， 但如果佢一個女仔咧，佢打電話嚟 一個女仔啫嘛， 你講緊就係 WhatsApp 咋，即係 挑戰啫嘛，睇唔到樣噶嘛， 唔 係、 打電話仲驚啊，打電話我更加唔會答添， 而家唔會打電話噶，你覺得你更加無聊，唔知講乜噶嘛？ 咁但係問題係， 你會唔會敲你鄰居度門咧？其實我第二個想問你。你對於嗰個號碼鄰居，你覺得哎呀好啱啊，咁啱佢就同我個 number 爭一個字，咁但係住你隔離嗰個咧，其實理論上係仲啱噶嘛。 死啦！ 但 係 你係唔會打招呼噶嘛？ 我全部都會打招呼噶、我全部、即係鄰居，我見到面即係唔認識嘅隔離座嗰啲咧，朝頭早尤其是我都會講埋早晨出嚟添。 啊，係啊， 但我冇諗住要同佢展開一段對話，嘗試做朋友啊，完全冇咁嘅 你見到面打招呼嘅會啦、但你會唔會你將呢個咧搬咗做現實版咧？ 敲你隔離鄰居，了解一下佢。 是 A 座的 你是 B 座呢我跟你差一个字的。 我真的不要说邻居同一层的邻居楼上楼下同一个单位。 不是我隔离近一 点。不是你讲的。 哦即是 7A 和 8A 的。简单来说楼上楼下上上落落对面我都不会。 系喎， 系啦，我肯定都唔会。不过我都好嘅， 我有时间都留翻嚟自己同茉莉公主玩咯。 系唔系？但系有试过，我呢个我想嘅，有一个都系住同一栋大厦嘅婆婆，佢成日都话咧，我成日笑，即系见到我，即系可能佢觉得我好笑啦咁样。 你笑我咩啊？今次又 佢成日都叫我去佢屋企度，喂，得闲落嚟饮杯茶，我哋倾下偈啊咁样， 系啦。 我呢个我有谂过，因为平时即系成日都可能会唔系咁有杯茶饮。 你冇睇童话故事噶？ 做咩啊？ 嗰啲唐国屋咧，小朋友，你要唔要嚟婆婆屋企食？ 就系好多人咁样谂嘢啦。我哋嗰啲伦理关系就冇咗噶啦。 我哋和定嚟阿老爷过嚟， 同阿婆婆饮杯茶，买件西饼俾你食。 傻仔就你入嚟啊！ 佢有冇认错你啊？ 咩啊？ 佢见到你嘅时候，佢今日见到你有冇同你讲话？你做咩唔翻学啊？今日你仲唔着校服？点会学人搞罢课先得啊？你快啲翻学啦！你爹哋妈咪咧？ 当初讲好一天走访风光胜地。真要少讲几千天，始终不敢决定远飞，为理想抗衡，盲目地一天天竞技，地铁中再喘气，呐喊说起，每晚继续盼望，舍得肯释放美，闯得开几千天，今天可否决定？远飞，洛杉矶、柏林，或图伦那找新天与地。就相机变了过后，我却发现，人潮如流，奇异怪诞城市里，各有各畅游，各有笑意或眼泪。人潮如流，华丽扑朔城市里，各有似同事，走不出生活规矩。上朝艳百种心情，浮沉在每座城，可和夜。原来大家都盼望，活着每一地，穿梭东京的街，光影多么灿烂。一睹加州风光，天色一刻变点奇幻，但看车旅头，还原来亦相当相似。由远走万里，困惑也会有吧。人潮如流，奇异怪诞城市里，各有各畅游，各有笑意或眼泪。人潮如流，华丽扑朔城市里，各有似同事，走不出生活规矩。霓虹油亮我灯闪烁，笑艳百种心情，浮沉在每座城。 呢首歌系新歌嚟嘅， 系啊，系 special 嘅新歌 City Boy 啊， 系啊， 喺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一号戒备信号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14:30，即系2:30，仲啱啱咧喺呢个12:25嘅时候多咗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哦、 啊，大家留意住、留意住啦。 OK， 好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咧12:30之后咧有人人赞我，我赞人人，今日我哋嘅题目系赞你老细、 啊、其实呢个好似有阵时会难啲嘅，我觉得。 但系难啊， 即系会有阵时收埋收埋咯，同埋通常老细俾人哋大家个印象咧、即 系 个感觉都系邪恶噶嘛， 系都系麻麻地好嘅， 系啦、 啊。 咩哪个 boss 不作死噶嘛， 系啦、 啊， 或者不恶死啦， 系啊， 系 啊。 嗰个老细就系要 wear 趴住咁样噶嘛，系咪？即系 devil 嚟噶嘛，系咪？ 哦，系。 所以咧就会有一啲咁样嘅既定谂法喺度，但我知道其实有好多。尤其是我会话嗰啲咧，杂货铺啊、海味店啊，我自己觉得佢哋好有人情味嘅、即系老细系会煮埋饭，搵人煮埋饭，你哋全部一齐食啊之类嗰啲咧， 做几十年都唔炒你嗰啲系嘛？ 系啦，即系 最 紧 要呢个， 即系最紧要。如果即系都藉住呢个机会咧，如果你咁好彩遇到个好嘅老板嘅话咧，即系打个电话嚟赞一赞佢啊， 会唔会顾客都可以咧？因为可能系个士多老细可以好好人咧 ，send 货俾我咧，可能每次要俾都唔俾钱都躲啦。 我哋所谓个老板咧，系真系 良心老板。 铺头老板又得，你 office 写字楼嘅企业嘅嗰啲都系老板嚟噶嘛，系咪先？咁都可以打电话嚟赞 先啦。 啊， 你赞先啦。 我去赞啊？ 赞老板咯。 我都 你女婿嚟噶嘛？你好，你要谂下，你可以赞啫。 唔系，咁都要赞下系啲咩方面？有啲好好窝心嘅，都要真系仔细啲去谂下。 但系咧，你话要赞老板咧，我觉得最难系咩咧？就系你要喺一班同事或者朋友里边咧， 我明白 你够胆开呢个话题，仲要冇得 dead air 咧，真系有啲难度嘅。你坐低嗱，大家攞杯啤酒出嚟话，今晚一齐闹老细，哇，一呼百应。隔篱台唔识嘅都同你话，可唔可以我都闹埋？但系如果你话，啊、哎，我个老细真系几好，跟住全部都呆咗望住你。 系、啊， 然后 跟住就啲言语说话，净系你啫。 你赚得太多嘅话，又会话你擦鞋。 系啊， 系咪呢个真噶嘛？系咪先？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同我讲过嘅。佢话有一次佢老细咧就带住佢出去见客咁样，即系有喺度咁样啦。但系嗰、那个见客嗰阵时咧，那个客人唔礼貌啊，系对个老板就好客气，但系对老板嘅下属，即系我个朋友啦，就成日都有少少唔礼貌，有少少呼喝同埋即系笑佢咁样， 有啲人系好鬼差的。 所以咧，但系佢喺嗰一刻咧，佢觉得佢个老板好英啊， 是 即系喂个老板佢宁愿得罪个客人，佢话、即系你唔应该其实唔一定要咁样，即系佢冇冚佢一巴，即系好直接咁嘅。但系佢都会讲咗佢个立场、就系、其实呢个系我下属嚟嘅，我带咗佢出嚟嘅话咧，佢都系代表住公司。其实你唔使用呢一个态度对佢嘅， 要闹就俾我闹。 系啦，喺嗰一刻咧，我朋友话我真系愿意誓死效忠啊！喂，你 第二日就收到辞职信， 系啊，被炒咗， 被炒啊，真系。 信封交俾佢， 冇错。 喂，起码个老细揽你系咪先叫做？即系话，喂你。你咁样真系好唔俾，其实都唔俾面嗰个老细嘅。 可能佢都有咁嘅谂法。 哇！你喺我面前闹我同事，你边个咁？ 但系佢话咧，佢之后咧都唔够胆，即系佢同朋友讲啫，佢都冇同自己个老板讲翻，就系话，即系多谢你帮我出咗头啊咁样。但我觉得而家咪有个机会俾大家咯，系咪？ 系啊，所以咧咩叫揽炒咧？究竟你嗰个老细系揽你定系炒你咧？而家真系可以打嚟赞下啦，18723888，睇下有冇啲揽你嘅老细，又或者你系个顾客，你觉得个老细好好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过去两日暴徒对港铁作出恶意破坏，对港铁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量设施受损，威胁乘客、港铁前线员工同铁路运作的安全。昨日示威者亦都刻意阻碍机场的正常运作，影响旅客行程，对香港经济造成伤害。陈凡在记者会上批评暴徒行为野蛮，目无法纪，予以严厉谴责。他说全港有90多个车站，上星期六暴徒大肆破坏当中32个站，即是占总数三分一，当中包括破坏湾仔站月台的幕门。而昨日亦有15个车站设施被大肆破坏，包括东涌站和青衣站的控制室。 对于今朝有人到个别车站干扰列车运作，例如按动紧急掣和用遮等物品阻碍车门关上，影响市民出行，予以强烈谴责。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预计未来一两日一度热带低气压会在海南岛南部海域徘徊，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而在南海中部可能有另一个低压区逐渐发展，并互相影响，天气情况将存在变数。中文大学早前宣布不举办开学礼，其后学生会宣布联同书院学生会举办属于中大同学的开学礼。开学礼早上在中大百万大道举行，有人开场前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天雨之下，部分人手持雨伞，亦有人戴上头盔、眼罩、口罩和面罩参与。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表示，经过八九民运、2012年反国教事件和2014年雨伞运动，政治和中大分不开，中大人在政治和运动间亦都选择和香港人同行，从不缺席。多间学校的学生趁开学日参与罢课，在喇沙书院有学生在翻学前默站，有校友在校门外派传单呼吁同学参与罢课。朝早大约十点，有防暴警察到喇沙书院外搜查校友的随身物品，了解校友聚集的目的。据了解，警方指有市民见到有人聚集可能有担忧，强调只要和平理性，冇违例就冇问题。其后警员离去，喇沙书院回应查询时表示冇报警。另外，加勒萨圣玛利书院反修例关注组在社交平台表示，校方拒绝俾携带物资的学生进入校园，并无理没收部分物资，要求戴上黑色口罩的学生换上普通口罩，并引述有老师指，若果学生不除低黑口罩会被记大过。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正午十二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90公里，即北纬18.7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掠过海南岛东南沿岸，随后进入海南岛南部海域。虽然热带低气压继续远离本港，但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骤雨和狂风，亦有几阵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低洼地区，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这个位于热带低气压东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会有另一个低压区逐渐发展，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的动向和发展存在变数。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今个星期中期雨势颇大。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2点，跌122点，成交金额3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4点，升15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蚊，升6.2。盈富基金26.4跌1毫，美团点评73.5跌8毫半，建设银行5.81跌1仙，友邦保险75.5跌7毫半，中国平安90.6升7毫，新澳能源83.55跌5.9毫半，中国生物制药12.08升4.2，中海油11.4跌3毫，领展房产基金86.5跌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2，日元106.16，瑞士法郎0.99，澳元0.673，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61，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2点，跌72点。港金现价报14,2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25.26美元，卖出1,52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开学有份礼物我想送给每个家庭啊，就是便利贴。因为呢，当你有啲乜嘢要同屋企人讲，就可以写上去贴喺佢见到嘅地方，一见到就即刻会諗起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给每一个家庭。 ICO 虚拟币系咪咁好？啲泡沫划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嘈，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拟币，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穷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ainfamily.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涛声请往 JW 出口。 涛声出口的一日闪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看。囚犯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别无时间。假设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遗忘？ 话今次嘅新歌咧系关于希望嘅，无论系失恋定系人生其他嘅挫折，佢觉得都会有出口，鼓励大家抹干眼泪，睁开眼睛，找呢一线嚟自出口嘅光。周国贤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舒文，上晚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八位 JW 黄浩仪《逃生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继续丰收快活人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桂花田，有曾志豪，有黄耀祖啊！报个天气嚟好嘛？ 系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95%，好湿吓！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两点半。 出面好大雨啊！吓，望望到呢边好大雨啊！ 所以今日如果你喺出边有一啲唔同嘅活动嘅话咧，我谂要留意住天气状况啦，真系吓。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打电话嚟咧赞下你嘅老板，不论咧你系帮衬嗰啲铺头嘅老板又好，你自己公司嗰啲老板都可以打嚟赞下嘅。 系啊，头先你话你有经验， 我有啊，有啲老板要赞嘅，点解咧？因为咧， 佢头先请示咗嗰几个老板， 唔系啊，唔系讲紧我自己经历嗰啲老板啊， okay, 我讲紧咧即系咪我一阵可以再讲啦。咁而家咧因为开学啦，喺开学之前咧呢个暑假咧，其实咧系啲同学仔咧喺学喺即系嚟准备嚟紧开学咧，嗰啲学生会啊，佢哋咧都已经不停咁样出去咧，就去祖国啦。咁即系佢，即系佢哋都系好似啲议员嗰啲咁样嘅，系啦，系党咁样嘅，有 A B 党咁样。咁跟住咧，佢哋做啲咩咧？佢哋真系咧就去出去咧，去啲老板，即系去啲店铺嗰度咧，揾啲老板去。 赞助啊嘛， 可以赞助下我啊！我哋学校，如果我喺学校咧，同学咧，靓靓女女着住嘅校服，整整齐齐，同你讲唔该咧，你可唔可以即系请我入饮一杯嘢咁样？咁咧就见到啲， 嗰个就系我妈妈啦，着住校服嗰、那个咁样。 系啦，唔系咁咧，佢哋咧就真系周围去拗嗰啲铺头，就问下可唔可以即系赞助学校嗰啲同学揸住学生证嗰啲。咁我真系想话，有好多个老板咧，都系好愿意去做呢件事，佢、即系跟住當然啦，佢哋都有同佢哋傾嘅，咁你又會點樣俾翻少著數我啊？ 咁當然啦， 係啦，即係大家互利互惠嘅。咁我見到有好多個老闆咧，即係譬如喺嗰間學校嘅附近嗰啲咧鋪頭咧，佢係真係應承嘅，佢係好即係好樂意，好可以啊，冇問題㗎，可以點樣傾，即係都好詳細咁同啲同學仔去傾嘅。咁我就覺得啊，啲老闆真係喺呢間生意咁艱難嘅期間咧，佢哋都願意同啲同學仔去合作咧，因為佢都覺得。学生都应该俾啲优惠嘅，支持下佢哋嘅。啊，系啊，好多啲歌值得。 你记住唔好着校服走去饮人杯嘢啊！ 佢都要希望有埋学生 证。坏咗规矩啊！真系，如果你咁样做， 系啊，即系咁样咯。我想赞下嗰啲即系有去赞助啲学生嘅铺头啲老板啊，即系各样嘢都有嘅，饮饮食食啊，买啲精品啊、文具嗰啲都有嘅。 我呢度有个新闻咧，我都觉得好值得要赞下呢类型嘅老板嘅。我自己平时工作咧都会遇到一啲社企嘅老板，即系你。会见到咧，佢要揾一啲员工嘅话咧，可能佢哋咧系有少少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有少少特别嘅需要嘅。但系佢哋咧，其实真系要花更加多嘅心机啦，去教佢哋嘅员工。但系佢哋教得个员工好好嘅，所以我觉得呢一啲要赞啦。有一个新闻咧，就系几日前嘅啫，佢就话咧就特别访问咗喺旺角嘅一个居酒屋啊，佢里面咧就总共请咗五位嘅朋友，五位嘅朋友咧都系 更 生人士嚟， 系 啦，即系因为老板就会觉得咧，其实佢哋可能系曾经可能做错过事，跟住咧就坐过监之后咧，翻出嚟嘅话咧，即系计翻个比例咧，再入翻去嘅机会系大嘅。即系虽然个数字咧，香港已经唔算高噶啦，即系相对其他嘅国家，但系都属于系大嘅。咁所以咧，佢就话咧，宁愿咧就俾一个机会佢哋，但系佢话咧，真系有阵时要花额外嘅心机噶，即系可能唔单止教佢要重新教过啦，但系佢话同时如果见到佢哋啊做到好。我做得好啦份工作，自己咧嗰个心情咧都觉得自己有更加多嘅得着啊！即系你见到佢哋真系好似一个爸爸妈妈咁样照顾住佢哋嘅伙计，所以我觉得呢一点咧，即系几多唔同嘅社企啊，其实都真系要俾个赞呢一班嘅老细啊！ 咁啊，如果最早呢一种嘅老细咧，首选坚记车房咯， 系咪啊？ 你 我知你讲咩？ 哦，系啊，吓亲我，我几惊你讨认啫嘛，系咪啊？咁 咩？我唔系嗰个年代咁啊，跟住 系咯，嗰阵时坚记车房咪就系咯，专门就系请咗阿周润发啊，系咯，狄龙大哥嗰啲去做噶嘛。嗱，我呢度咧就有一个反而佢系从一个理论上咧，佢话你哋个个都话好老板啦，咩叫好老板咧？有冇定义嘅咧？ 应该是即系关注每一个同事佢嘅需要咯，同埋即系真系嘅认真嘅，成日都话咧员工系老板，即系帮佢赚钱嘅资产嚟噶，所以一定要对佢好咯。起码第一时间要了解佢嘅需要，佢有咩诉求，有啲咩需要咧？譬如话阿老板啊，嗰个影印机咧，佢真系亏咗好多年嘅，你可唔可以整嘢？即系佢听到佢之后，佢即刻换咧？我觉得就真系已经做咗老板嘅责任。 佢呢度咧，我觉得就系比较商业残酷啲嘅，系啦。咁啊，我哋一阵间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咧佢有个好石破天惊嘅定论咧，佢系咁讲嘅。 如何定义？ 传统定义嘅好老板唔系真正嘅好老板， 即系好有同理心啊，即系之类嗰啲唔一定系啊。 一阵间 系要 同大家倾下，系啦，听下听众电话先。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打电话嚟，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啊。咁啊，呢度电话里面有张生 ，Hello，Hello， 张生， 喂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啦 ，Hello，Hello，Hello， 你今日有啲咩想赞？系咪赞自己老板定系人哋嘅老板啊？ 我今日咧就想赞咧我新公司嘅老板，姓林嘅， 林生定系林太啊？定系林小姐啊？ 林生嘅 ，OK， 好，点解咧？ 因为我今日就话住我今日就第一日翻工啦，咁但系佢就知道我因为今日嗰个嘅交通问题，咁就翻唔到，咁就佢咧就好人就叫我，即系佢又 WhatsApp 问我系咪因为交通问题运唔到啊？我跟住我复咗佢系啦，咁跟住佢叫我听日翻咯。 OK， 即系你第一日翻工就翻唔到，你喺边区去边区啊？我想问一下今日系要 屯门去葵芳嘅。 OK， 系啦，咁跟住系边个位塞住啊？ 系 即系荃湾线嗰度咯。 哦，系啊， okay, 因为今日都有嗰啲、 有少少嘅延有延招有。 咁、你索性可以唔使翻添啊，咁夸张？ 但你第一日会唔会好会好即系？ 同埋今朝嗰个情况系有啲延误嘅，但系唔系大延误嗰度。 系啊，但系、个老板就 好体谅你， 系啦。 O K， 哦咁好啦， 咁你点报答佢啊？ 系咯。咁就打电话嚟点唱俾佢听啦。 决定听日再早啲翻， 听日早翻两个钟头翻去， 回翻个本俾佢 啦。真系好啊，认真嘅，即系老板咧都关心你嘅，所以即系你嘅情况。咁啊可以话，如果你唔得嘅，佢都会叫你翻下昼，竟然。同埋天宇咧有关系有影响到，系咪？ 系啊 ，OK， 咁真系要多谢新公司嘅林生吓。 系 啊， 希望你跟住新工都、样样都顺利啦，张生。 听日开工一切顺利，好冇？ 好啊 okay， 好， 好， 拜拜， 拜拜 ，OK， 系啊，咁啊，冇啦，咁啊，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好啦，嗱，咁我可以讲下啦， 讲 下老板嘅定义啦，佢系比较咧，我觉得比较现实啲嘅，比较唔系现代，比较现实啲嘅，佢就咁讲嘅，佢话传统定义嘅好老板咧，唔会帮助我哋学到嘢同埋成长，所以佢话严格嚟讲唔系嗰啲好老板。好啦，所以佢首先咧，佢话 阿芝 系。 因为一个好老板，佢会将佢所有学识嘅嘢传授晒俾你哋，等你哋将佢嘅好嗰套叫做咩技能啦，好啦吓技能啦，就传扬开去，咁先至可以咧发扬光大嘅将嗰嘢。 嗱，佢未必发扬光大，但系你谂下，如果个老板佢 会教你嘢， 佢永远都净系叫你做嘢，但佢唔会教你嘅，即系可能你同佢倾生意，佢唔会话俾你听点解头先嗰个地方就要让一让，点解呢一个生意要咁样倾咧？可能佢就系话得啦，你照做得啦。佢话咧，就算呢个老板咧，佢话佢对你几好都好，哇，佢又帮你 book 酒店啊，你又可以同佢一齐坐头等咧。佢话帮唔到你成长，佢话因为咧，你可能咧，你不停跟住佢出去咧，吃喝玩乐非常之咁舒服啦，但系你可能永远只系成为佢隔篱个跟班，但系佢唔会传授，可能佢同你佢冇话俾你听就话，嗱呢个市场咧就真系唔好摆咁多心机，因为咧嗱你要识睇啊，因为我哋咧就知道嗰度乱啊，诸如此类，佢冇一啲咁样嘅技巧或者嗰啲即系真正令到你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咧，系唔好嘅嗱。 我认同啊，即系好似一个好老板，同时间要系一个好老师咯。一个好老师唔代表佢系会氹你啊，系氹你，佢可能系会闹你嘅，佢会话你做得唔好，但系同时间佢话翻俾你知点样可以做好啲嘅话，咁你咪真系有嘢可以袋到落袋咯。 佢咧先从第一格咧，佢就话，不如我哋先由咧，我哋唔需要系唔需要喺老板身上面攞到啲乜嘢，系唔需要，系啦，例如咩咧？嗱，好机械式嘅，佢会同你讲。我哋唔需要喺老板上面得到情感嘅慰藉，即系我哋成日讲啲 安慰你， 佢好有人情味嗰啲。佢话点解咧？佢话我哋喺屋企人、喺情人、喺夫妇身上可以攞到，唔使揾老板嘅。我哋唔使佢当我哋好好嘅朋友，因为我哋有朋友。我哋唔使佢对我哋系好客气嘅，即系我哋好正常。我都话，老细对我好噶，成日打招呼啊，生日又送月饼俾我食啊嗰啲。佢话餐厅个侍应就会对我哋客气。佢话你唔需要喺老板面前做到呢样嘢嘅。佢话当然，如果佢又教到你，佢又系可以又俾到友情，又俾到朋友你嘅，当然系锦上添花啦。但系佢话啦， 你唔好谂住喺老板度攞到呢啲。 唔系，佢唔系唔好谂住，佢唔应该。即系你唔好话咧，喂，佢对我唔客气，佢唔系好老板。佢话唔好咁谂。喂，佢老板咧，佢唔记得我生日嘅，佢唔系好老板，唔好咁谂。佢话呢啲唔应该系你要求嘅。佢话你应该要求啲咩咧？ 系 短期，梗系要有人工啦。冇讲咁多，佢话唔会得嗰鸡碎咁多咧，都系叫好嘅。佢话短期嘅目标咧就系呢个老板能唔能够俾到一个好嘅薪水你，又或者咧有一份有意义嘅工作内容咁样，呢个第一啦。第二中期嚟讲咧就系令到你个人得到成长，系咪可以喺佢带领之下咧，无论你睇事情嘅角度啦、态度啦、能力咧，都要比你而家啱啱入职嘅时候咧系更加强嘅。佢话如果你做唔到呢个中期咧，其实好多人咧喺中期呢一格咧，可能呢世都遇唔到嘅。 我认同。 你永远都净系遇到个老细，真系头先嗰啲咯，包揽你三餐，跟住你永远就净系喺度做粒螺丝咁样咧。可能你发觉你由2019年入职，可能你话我2022年离职时候，我呢两年都系咁嘅傻仔，冇进步过。咁当然你可能 斋斗人工 系啦，可能你话呢个系你有责任要学好啦，但系喂。佢冇俾到機會你去接觸啊，佢冇俾到能力你去提升咧。佢話：如果你冇嘅話咧， 係 對唔住，嗰啲唔係好老細嚟噶。 我自己覺得我嘅定義好老細咧，兩個字合理。 哦，合理。 嗱，有阵时真系 人工要合理， 系啊系啦， 做事要合理，工时要合理，机 会要合理， 系啦。即系因为有阵时你会遇到一啲觉得佢好似唔系好讲道理，有阵时会觉得有佢讲冇你讲咁样。我唔介意佢好恶嘅，即系佢就算如果我做得唔啱咧，佢大大力话俾我知我做得唔啱，只要系合理嘅话咧，我系会完全认同嘅。但系有阵时你一知啦，而家呢个社会合理呢两个字 系 好高要求噶啦嘛， 你要求合理本身 系 唔 合 理， 所以我只系要求合理嘅啫，即系所有嘢合理嘅话，我就觉得诶、过到自己过得人啦，咁就 系啊。咁佢咧嗱，我觉得个结论系咁样嘅。佢话只要你遇到个老细系咩咧，佢有料到，即系你唔好全部都系废柴咁啊，唔得啦。佢有料到，佢俾多一个合理嘅人工俾你，俾多一个有挑战性嘅工作俾你， 好难 啊。而你亦都可以喺呢个工作里边不断成长嘅话咧。请你就唔好喺度嫌佢咧，话佢啰嗦啦，佢恶啦，佢闹人唔顾自尊啦。佢话因为咧，其实已经好好噶啦。 系， 佢话你喺佢身上面嘅唔愉快咧，请你喺收工之后揾人去倾吐。 嗯， 佢话你唔好谂住个老细会帮你平反呢样嘢。 系系 嗱，所以嗱呢个标准咧， 哇，好难做到咧，即系圣人先得啊，即系 唔 理性。 唔系圣人，反而调翻转咧，就系越功利嘅人咧，越有机会做到。 嗯， 你可能有阵时你身边都有啲朋友咧，可能你话。喂，你闹到你老细九月临头你唔走，跟住佢话我又唔想走啊，可能因为觉得佢有料到， 系 佢帮到我做嘢， 但系总系， 但佢系咁闹我啫，但系可能佢觉得佢坚有料到嘅，即系我哋有时睇娱乐版嗰啲咧，成日都话啊嗰啲咩大盗啊，成日闹到人只狗咁啊嘛，但系点解啲人可能都会跟喺佢隔篱咧？可能就觉得喂唔系，佢坚有料到啊嘛，即 系 可能 揾到个坚有料到嘅老板咧，你唔想走 啊？都系嘅， 因为你真系有嘢可以学到， 就算 你会崇拜佢噶， 佢就算唔识得话去教你咧，你喺佢度学到嘢咧。都是一件事。 是啊，但当然我觉得是难的。譬如我们刚才我们三个一开这个题目，我想都没想过刚才这些范畴的。我们第一时间都是想的，就是他好不 好 人啦， 对 我们好啦，要客气啦，又不用千依百顺， 你要好 的，不准骂我们的，是啦，又要关心。刚才我还要揽住同事不被人炒他的，诸如此类的。我们真的没好像这么功利地或者叫做这么现实地就想，我不理他对我好不好。我要佢帮我成长，哇！呢、這个真系 呢个咧，我即刻 功利啊！ 我谂起一个例子啊，嗰阵时咧，我啱啱演艺毕业咧，其实第一份即咁，当然即系炒散咁样啦，自由身工作者啦。其中一个咧系我毕业咧，就有一位PR 公司公关嘅公司，佢就揾咗我帮佢做司仪做 MC。咁嗰阵时啱啱毕业，咩都唔识啦，嗰、个钱唔系好多嘅啫。但系对我嚟讲系好多，因为 嗰阵时得几廿万到啦， 系啦，大 约 几廿万咁样啦。因为我一餐咧系帮佢做15场 MC 咁样嘅，系啦，同一个活动，一日有即系嗰阵时好多商场 show 咧，跟住可能系10点1场、12点1场、2点1场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识咗嗰位嘅。公关部即系公诶嗰间公关公司嘅老板啦，佢嗰阵时咧猛咁去教我好多嘢，即系因为啱啱毕业啊嘛，佢又教你要点样去做啊，各样嘢。中间咧有一啲咧，因为系要破嗰啲健力士世界纪录嘅， 哇！ 本来话譬如 用最平嘅人工做最多嘅 MC， 系啦，诶，但系唔紧要，对我嚟讲要学习，我愿意噶嘛，我 say yes 嘅，系咪？唔系，其实佢俾我钱都唔差嘅， 佢会觉得咧，我又有钱收，跟住又有嘢学， 系啦， 系啊， 但中间最好嘅。是乜嘢咧？即系譬如有一次咧，明明系半个钟嘅啫，最终因为又要计时啊，即系又要即刻睇翻录影带嗰样嘢，变咗系两个钟咁样嘅。咁个工作时间长咗好多。啱啱第一份工啊嘛，即系嗰阵时又我觉得系点可以唔加钱俾我嘅咧？因为我系计时薪即系之类咁样一场，话就系半个钟啊嘛咁样。我后屘咧佢就同我赛后检讨嘅，即系佢又问翻啊阿祖你觉得做成点啊？各样嘢倾翻，因为佢哋有一半嘅有两个老板啦，一个老板系日本人嚟嘅，所以佢哋每一次完咗咧系要做检讨，系佢哋嘅传统嚟嘅。跟住佢都问我，咁你有冇咩想讲啊？咁样，跟住 我就唔抵啦，明明半个钟做咗两个钟咁样。 系啦，跟住我。都幾大膽啊！其實咧，下一次咧，我冇話要佢即刻加錢俾我。我話下一次咧，可唔可以咧？即係如果係個時間長咗咁多咧，都可以補翻俾我。 補水咯， 好細個嘅就嗰陣時真係。跟住佢諗一諗咪就話：傻仔你㗎，你點解唔同我講啊？我今次就要補翻俾你啦，因為的而且確係嗰件事，我哋話半個鐘而家長咗啊嘛，我會計翻錢俾你㗎，同埋你做得好。你当我俾 bonus 你啊，我出啲又俾多啲钱你，张 check 你收到你会开心噶啦咁样，即系嗰一刻咧唔系 佢 有 我未听过有人咁同我讲嘢，我好少听到人哋话咧，我 pay 个钱俾你，你保证你开心。 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 系咯， 老板唔闹你做咩？将个半个钟头 show 搞到 仲要 话 你傻仔 你又仲唔同我讲，真系啊，系啊，系去歌啦， 所以遇到好嘅老板，赞 好老板咧，佢就会 dead air 噶啦。你成日调转啊嘛，佢唔肯出俾我啊，仲咧刻薄我啊，我听日就同佢炒大家啦。 遇到衰嗰啲，我唔喺呢度同大家讲嘅啫。 唔系，跟住大家 掉眼泪啊， 跟住我哋就会好有兴致。喂，讲多啲啊，究竟佢点样恰你啊？咁真系有人几衰计。 其实好老板咧，真系好多嘅。呢一排你见到喺路面上面啊，街上面都好多好好嘅老板啊，系咪？生意可能难做咗啊，但系我哋一齐行咯，好冇？ 系啦， 公道时间系嘛？We could leave the Christmas lights up till January. This is our place, we made the rules. And there's a dazzling haze, a mysterious way about you, dear. Have I known you 20 seconds, 20 years? Can I go?Let our friends crash in the living room. This is our place. We make the call. And I'm highly suspicious that everyone who sees you wants you. I've loved you 3 summers now, honey, but I want them all. Can I go?佢自己讲咗个歌名 ，Lovers 啊。好，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去到2:30。 系，不过落雨又好啦，继续一号戒备信号都好啦，唔需要担心嘅。留喺屋企继续听住我哋心机，因为跟住 Made in Hong Kong。 最紧要系咧留意住一啲交通嘅安排，因为网上都有一啲流传噶啦，唔知真定假，你一定要留意住你嘅公共交通工具情况。听日见咯， 拜拜。